好啦，咁啊讲下黑镜啦，系嘛？咁今个礼拜另一个科幻好重嘅就是黑镜， 系 最少都有一定知名度先咧。不过香港都大把人未听过嘅，冇办法吓。 系 咁啊，今次咧终于都楞到去吓阿皮尔收啲嘢啦，冇办法啦吓、始终诶无远不界啦，佢影响力已经去到。咁啊，整碎咗套《追凶》就咧，咁今次呢套原來我就覺得唔多唔少，呢三集都有少少影響。 嗯， 係。起碼喺主題上有嚇，雖然佢最後冇走咗去變左膠嘅嚇，咪即係就係我應該講埋啦嚇，即係佢有三集啦，咁第一集已經係我覺得佢已經具備咗咧去攞金像獎嘅資格啦。 係黑人 同埋基。 是月亮喜欢男， 是直情是月亮喜欢男来的，是那么、第二集就特别一点，我觉得是像一些的士判官那样，是那些，是啊，有条友就去讲 的，然后就是讲现代发生的故事，第二集就是 啦， 是啦，就是现实发生的故事， 他讲到明是2018年，讲到明 是不只是年份，你2018都是有高科技的嘛。 佢直头所有嘢都系现代可以发生嘅， 现实有嘅嘢系啦系啦系啦， 甚至乎系直头会发生添啊！呢啲 系啦 系 啦系啦。咁第三集咧就玩到由追星就推到追虚拟偶像。嗱，其实咧佢三个古仔咧有共通点就系都系讲啲人沉迷网络嘅， 系 三个都系嘅， 嗯， 系咯系咯。咁啊可以逐个讲下啦，即系都系三个古仔啊，咁就顺序讲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对比埋呢个太兴系继续太好味嘅，系啦，系啦，因为呢排上市咧，系啦，咁招股啊，系啦，咁都佢系用呢、這个咩啊？几多年啦？几多年啦？三十年定几多年啦？佢系三十年好似系嘛？太兴啊，我讲吓个名义咧就整咗个新嘅即系片啦吓，咁、那个片佢又话系佢话系预告嚟嘅啫，有预告都分几钟啦，犀唔犀利？ 系 个广告嘅预告咁样，系啊系啊，咁但系 即系戏咁长， 咁我唔知啦，应该有啦，系啦，冇翻三个钟都唔得啦，应该 系啊，即系我哋睇电影都系一分钟预告片啫嘛。 我睇复仇者 Endgame 三粒钟套戏，个预告都系得分零钟啫嘛。 系咯， 咁佢就拍到咧，啲人话哇好劲啦，好似咩话，好似系啦，即系好似 Blade Runner 啦，系啦，又或者 Ghost in the Shell 啦，咁样啊。咁啊，敗隊威我係勁過高上嘅商啦，係啦，即係佢講高上商都係講緊卡通嗰、那個啊，唔係講緊啊即係真人嗰度，係唔係啊？唔係啊，街上頭咁我哋一陣會討論到就係何謂科幻嘅啦，即係咪有飛天車、有未來景就係科幻咧？有特技就係科幻，即係科幻咩嚟？其實個你要有個概念、有個原念先得噶嘛，唔係有啲 effect 咁樣嘅科幻噶嘛，係咯。咁如果你个故事其实掹走咗呢啲嘢都行到咁其实唔系即系你嗰啲嘢加上面噶咯。咁我就觉得呢三集有少少咁样之嫌嘅，其实系啊，咁仲算唔算黑镜咧？咁样咁系咧，一阵讲啦，系啊。好，咁我哋讲第一个故仔，哇，好多大家识嘅人做噶， 基本上Marvel 对 DC 啊，喺第一集啦，已经系 啦，犀利啊！ 咁講下有咩人做啦，咁主角就係阿 Falcon， 英准係咪？我哋香港亦做 飛准， 飛准 係唔好理佢啦，即係總之美國隊長俾個盤佢。 啊，呢個都有笑，都有笑佢唔好扮個美國隊長嘅，叫佢 係啦， 係啦。咁有 friend 係邊個咧？ 佢基友 friend 就係阿潛水俠嗰個敵人，係咪叫黑福王啊？係。即戴住兩個頭盔，有兩隻好大隻眼嗰、那個。 係啊係啊，黑鳳凰。 係啦、 啊。都唔止嘅，就係佢唔止做過呢、這個。 佢仲做過《我們二》係嘛？ 呢個先係重點。 係 。係啦，點解呢度會有佢？其實唔係因為佢做過潛水俠，係因為佢係《我們二》裏面嗰、那個嗰、那個爸爸啦，即係嗰個嗰、那個角色。係啦。 咁佢哋分別有兩個虛擬世界嘅身份嘅。嗰兩個都係 DC 對 Marvel 喎。 就嚇。系嗱，佢就讲佢哋咧，以前十年前咧，嗰时穷鬼嗰阵咧，就一齐租屋住，同屋主嚟嘅，一齐租个地方。 兄弟嗰啲啊， 系啦 系 啦，即系两个男女，即系同女朋友，咁啊两 pair 咁啊，即系租间屋，咁嗰时咧就晚晚就喺度打，好似 佢似鐵拳多啲啦，或者輝塔啦嚇。咁啊咁啊，彩券搭配好啦。咁啊，輾轉過咗十年之後咧，呢、這個 game 啊已經進化到咧，佢可以喺 virtual 玩啦。咁亦都咧繼承咗呢個黑鏡咧之前嗰個技術，就係、黐一粒嘢落去個頭，即係太陽穴咧。咁你就入去個virtual 世界嗰個咩玩法？咁啊，即係話咧，佢可以入去就係個變成咗個輝塔裏邊一個人物啦。 係啦。 咁啊 ，Falcon 就用嗰個就似翻啲正常嗰啲主角角色啦，阿龍 啊 ，Cap 或者或者鐵拳啊， 系啦， 即係嗰啲啦，係一個係一個中國仔咁，但係都幾好身形嘅嗰啲啦嚇。係咁啊，即係好即係又係功夫衫咁啦，就算咁啊，但係嗰個另外嗰個咧，即係我們二嗰個就好中意用女嘅喎。 係 佢從來都係用嘅，你當我係春麗又好，或者你當我係邊個都好啦嚇。 即係嗰啲 咩 筆 火舞啊，咁乜都得啦。 火舞啦，係嗰啲啦嚇。 但係個髮型係阿 Ken 個髮型嚟嘅。 咁啊，咁講嘅咁佢金髮啫，啊金髮就染咗啲顏色咁啦，你當佢咁佢啲顏色係次次唔同嘅，佢係襯翻件衫嘅。 係 佢紅衫就會有一側變咗紅嘅，藍衫變咗藍。咁好啦，咁呢兩個角色個男嘅可能大家就唔係好識啦，但其實佢都有份做好多好多戲嘅，包括呢個《捉妖記》有份做嘅其實。 啊，《捉妖記》有佢，我又唔記得《捉妖記》。 係啊，有，你唔會記得嘅，因為你睇個人名表都變咗出嚟。 我未查資料之前記得咧，淨係記得 Power Ranger 啫。 冇錯，佢係咩咧 ？Power Ranger 嘅。 黑色啊！ 係啊，即係電影版 Power Ranger 啦，應該係個黑字啦。 咁今日馬仔提翻，原來佢喺潛水俠都有嘅。 系咩？哦，好似系啊，做咩角色？ 可以 讲讲啊。 喂，潜水侠个细佬佢喺度派啲僆嚟咧，跟住俾阿潜水侠老婆打到甩咗个面罩，要喺个厕所度伸个头落去唞气嗰个队长啊 ，Captain 啊，都系。 因为佢平时有蒙面嘅，系嘛？ 唔系喺我喺只船入边，海底咪有个头又 有 染到白色，个面又白晒，睇唔到咁嘅。 哦。 就係呢個中國仔嚟嘅，係 啊， 係 啦，哦， 係啦，咁啊，即係都有做嘅，其實都係有喺啲英雄片度做嘅，不過都唔係啲太即係太過認得嘅角色啦， 即係都係 Virtual 又係 DC 對 Marvel， 真人又係 DC 對 Marvel 啦，特別 係啦，好啦，咁個女哥係邊個咧？好似春麗或者不知火舞嗰個亞西嚟咯，呢個可以咧，呢個可以同呢個 Fanno 咧一戰嘅嚇，爭啲搞掂 Fanno 嘅，邊個咧 Captain Marvel 梗係唔係啦，但係。就可以捉住阿 Fanno 等佢焚身以火喺度發夢嗰個啊，就係螳螂女。 螳螂女 係啦，哇！依個平時睇阿螳螂女做嗰陣好瘦噶嘛，不原來佢唔係噶，原來佢平時咧啲手腳好鬼糟噶喎， 係 即 係 啲髀啊，嗰啲即係嗰啲拜拜肉好犀利噶喎，原來。 即 係 平時 佢呢度係 身體咪畫出嚟嘅咧，其實係 嚇個身唔係啊。佢個身又唔肥嘅喎， 好似好瘦咁嘅喎，螳螂。 佢個身又唔肥嘅喎，佢唔知點解喺啲髀啊嗰啲拜拜位好犀利嘅，因為原來佢其實都係 春麗呢個角色啦。 哦，佢唔係嘅，因為佢真人情就都係咁嘅，佢其實係 mix 嘅，佢 mix 咗個唔知係法，即係佢阿媽咧就係韓國人嚟嘅，佢唔係中國人，韓國嘅。 嗯。 啊，咁啊，咁佢阿媽就一陣先講啊。咁啊，咁佢老豆就唔知係法國撈乜鬼嘅嚇，即係總之鬼佬嚟嘅嚇。咁所以其實佢多半個鬼妹嚟㗎啦，咁啲身形怪怪地係，即係遲早嘅事嚟嘅嚇。可能後生嗰啲咪似中國人啲咯，瘦啲咯，咁啊大啲咪混混會漲咯，係應該係咁啦嚇。咁喺呢一套嘢入邊咧，都未算好難睇，的確嚇都 O K 嘅。 嗯， 不過就好似啲咁粗嘅手，好似即係哇犀利喎，係咯。系咯，即系佢又唔系起剪嘅，就系粗啫吓，系咁啊，但系睇落都还可以嘅，系呢度吓，咁啊，咁同埋佢又成日即系都懒系好有波咁啦，即系喺度骚下咁啊，吓嗱，好啦，咁仲有咩？有冇啲角色要识嘅咧？呢度啲演员 冇，好似得四个角色，同埋佢老婆，同埋阿飞准个老婆， 系边个咧？ 嗰個唔識，嗰個 我唔識。 咁啊，應該就冇喺嗰啲大片出現過嘅嗰個就。 好犀利啦，係啦，即係都有啲咁嘅係啦，即係做開啲大出邊紅片啲人喺度出翻啦，係啦，不就當然唔係羅伯唐尼啦，係。嗰個要留翻睇嗰個 Netflix 嘅主日食節目先有。 係。嗰個未睇到先。 Happy 嗰個係啦。好，咁啊好啦，咁第一個古仔其實講咩嘅咧？嚇，分分講啊。 哦，我就係講頭先都開頭講咗啦，就係打機。 咁收尾講到過咗十年，即係距離佢哋做僆仔嗰時候就過咗十年啦。咁啊，飛准咧亦都娶咗嗰、那個嗰條女，同埋生埋仔，即係變咗個住家男人啦，已經係係。 嗯，係啦， 即係都成功嘅。你見佢兩邊都住咗靚屋嘅，係咯。 係。 唔係當年仲要公住嗰啲窮鬼啊。 都大間屋嘅，但係都係一個 住家， 即 係 普通啦、 啊。即係又係即係屋企煮下飯啊，又唔會。但係佢個心咧就依然想偷食嘅。即係你見到咧，佢有一次講佢哋生日 party 咧，佢會隔隔離屋嗰個女仔，即係踎低喺邊一邊夾下人， 係啊，露條褲啦出嚟， 係啊，即係個心都衰啊！ 其實呢樣嘢係一定會嘅喎， 係啊，正常男人都係咁㗎啦。 佢都只不過係夾下啫，都冇佢都冇進一步啊， 即 係唔會嘅咩？會㗎， 有啊， 係咯， 係 咯，即係其實都好正常嘅喎，係咯。 系咯，咁佢老友咧就喂嗰日佢生日，咁啊送份生日禮物俾佢，就係送咗個頭先阿 Task 你講嗰個最新遊戲版本，即係可以入去 Virtual 裡面嗰個遊戲機俾佢啦。 第十代 咁當晚咁當晚咧，佢哋兩個咧就 online 仲繼續 初初約戰啦，跟住約炮啦，係啦， 真係激戰嚟嘅，真係打交嘅。 打嘅，真係揮打咁打嘅，打到飛曬出曬波啊咁啊！ 打下咧，打出呢個愛火花，佢哋兩個竟然 係啦， 係啦， 即 係咁啊！第一次就阿 Falcon 就拒絕嘅，哎呀唔得咁啊！做咩打做咩黐住我啊咁樣 啦，其實都已經 係，因為佢講到嗰個 game 角色嗰個女好正嘅阿圖女，係咁，但係佢諗下，咦唔係喎，係黑鬼嚟喎，對面嗰個 大隻黑鬼嚟喎， 大隻黑鬼喎，大佬頂咁係咪？咁啊即刻推開佢嘅第一次。跟住佢就即刻就離開咗嗰個 game， 咁佢哋講佢哋咧，原來你以為冇啦，咁輾轉之下佢哋就原來晚晚約炮嘅， 真係約炮嗰種喎，其實 真係約炮啊， 一出嚟唔係打嘅， 一 出嚟就係 啦，個 game 係 fight， 咁佢哋就攬埋一嚿喺度，直情有佢就搏嘢嘅，有啲搏嘢鏡頭，不過當然其實即係動作啦，你睇唔到嘅， 冇嘢睇嘅， 即點會喺黑鏡？螳螂女亦點會真係有藏戲啊？ 係， 咁都係做戲咁做啦。你當喺度， 係喐嚟喐去嗰啲啦，亂來嗰啲啦， 好扯咁樣啦，係啦個樣係啦，嗰啲啦係啦，咁都幾抵死嘅係啦。即係如果你一路睇住復仇者號睇，再對比咪抵死咯，係啦。 係 嘛？咁佢都係俾你幻想嘅啫，呢套戲係嘛？就幻想復仇者兼夾幻想阿龍阿 Ken 對春麗嗰啲咧，大家成日幻想啦，係嘛？系嘛？阿黃玉郎就一早滿足咗大家啦，呢啲係嘛？ 係 黃玉郎咧，好似唔係黃玉郎嗰個 嗰時。嗰時咩許景森嗰啲漫畫？ 許景森啊，一早滿足咗大家啦。 街頭霸王啲漫畫有啊，呢啲一路。 係啦，咁啊，咁呢度就真係玩翻呢啲嘢出嚟嘅真人係嘛？幾抵死！好啦，咁啊點咧？咁啊又如何咧？ 咁 我就開始就覺得啊，佢哋咪機嘅咧咁樣，好多大家 係啦。佢哋自己都覺得疑惑呢件事。 系啦， 咁結果要出嚟引證下啦，係嘛？ 阿英飛準嘅老婆咧，就即係都覺得，喂，你係咪有小三啊？係 啊，好似 好似好耐咁樣啊，即 係佢哋冇見佢好耐，佢話係啦，佢結婚幾年日就同佢攤牌，佢話冇喎，真係冇啊，唔好諗多咗啦。 真係冇錯，咁佢真係冇喎，又的而且確係。 係冇錯。 佢係另類咯，另類小三咯。 喺Virtual世界嗰度有。 肉體上冇，精神上有。 係啦。咁啊，咁因為咧，佢哋打嗰個機咧，就真係瞓著咗咁嘅，帶咗嗰粒嘢入個 game 嗰陣咧，完全睇唔到佢有任何即係任何跡象嘅嚇。嗱，咁啊，但係我明明見佢哋打嗰陣啊，即係佢初初係打噶嘛，佢最初真係打揮彈，佢打佢中招，佢都會震一震噶嘛。 係啊， 係啊，即係佢好似都會有啲反應，佢唔係真係好似瞓咗咁嘅喎。咁 佢哋都問過㗎，究竟真係中拳嗰時會唔會痛？佢哋話會嘅。 係。 唔係，即係意思即係外間睇佢會點，佢係影喎，佢係會震一震嘅， 佢會震啊嘛，係。 咁但係乜佢喺度搏嘢嗰陣唔會嘅咩？ 唔會震啊，應該就係睇落去冇分別㗎。 係啦，佢就反而唔會震㗎喎。 咁應該係咩夢遺㗎咯喎？ 係啦，係啊，唔會醒嘅，咦？做乜條褲濕咗嘅？咁樣唔會㗎喎，又冇㗎喎。係 啦，冇呢樣嘢喎。 咁我又唔明啦，明明頭先打揮打嗰陣又會好似會中招咁樣。 係咯，應該刺激過打揮打嗰個時間佢哋。 雖然醒咗都唔會口腫面腫嘅，佢冇 physical 嗰個。 唔係，但係佢又話俾我聽，佢好攰啊嘛，夜晚。 係 係啊，係咯。 唔知點樣啦，佢又冇解釋點解會好攰啦，明明攤咗喺度都冇喐，有幾攰啫。唔係你唔會發夢發耳夢會好攰，唔會噶。 但佢又話自己好攰。 但佢又話好攰。 唔 係講講佢其實 飛準好攰喎，連我們自己都話好攰嘅喎。 唔係，其實我諗佢唔係攰，佢係嗰個心理上咧已經唔覺得過癮啊。嗰、個實做嗰、那個嗰、那個老婆或者嗰 對住老婆就好冇癮。 系啦，系啦，其實係咁，其實佢攰係藉口嚟嘅，點解佢成日都個心癮啊，就係、是、想快啲又喺個 game 裏邊約炮啦咁樣，因為佢兩個都覺得係過癮嘅，咁但係咧，咁中間就因為老婆咁講過咧，咁佢就曾經收埋咗嗰粒嘢就唔玩咗一輪啊， 係 啦，咁啊搞到咧好似搞到嗰另外嗰個大舊黑鬼好似俾仔飛咁噶咯自己， 成 個好過癮啊！ 我冇人，咁佢好正喎，佢屋企有個波子機，哇！我就中意嗰部波子機咯，我講嗰個遊戲 係啦， 嗰個波子機可以換畫嘅喎， 係冇錯。 但係平時波子機死咗，係啦 ，set 死咗係乜係乜㗎？Star Wars Terminator 都咩啦，冇理由，咁可以轉㗎。佢嗰個可以轉喎，即係其實佢係半即係電子啊，你當佢係。咁但我見佢彈出嚟嗰啲嘢，嗰啲軌道都唔同嘅喎，咁我真係唔知佢係咩嚟啦。咁呢一個咧，應該係佢裏面最超科技嗰個產品嚟嘅，喺呢一集裏面，即除咗黐粒嘢落去，頭有得即係有即係個頭有得入 v e r 之外，係咁我最中意嗰個波子，咁但係佢都打到 手機都有型嘅嗰、那個接機， 係啊都有型嘅，係即係佢就好似做到咧，你唔係好覺得佢平時啲嘢有咩咁未來，但係佢哋用嘅嘢咧係比我哋先進嘅。 系， 咁但佢冇講明年份嘅呢一集啊，咁總之就咁啦嚇，咁佢就覺得都冇癮嘅，打嗰部波子都打到冇癮，咁啊成日喺度好慘噶嘛，好似失戀咁樣嚟搞到好似。 阿英準飛咗去期間咧，佢試過好多唔同嘅人啊，都覺得唔過癮啊，係。 即係好話其他人都係用翻同一個角色啫，咁但佢就話冇嗰個唔夠咁過癮，佢話一定係要同翻佢咁樣咧，哇！大家係最過癮嘅， 係啦，得最好啦， 咁所以佢一定要揾翻佢，咁但係初就避開嘅，就唔見佢好耐，即係好似住咗交咁嘅嚇，阿 Falcon 同佢，咁但係後屘佢老婆因為佢又生日啦，哇！成日生日咗呢樣，咁老婆就竟然約咗佢呢個 friend 又嚟一齊食飯喎。唉，咁真係咩啊？咁嗰個 friend 又話佢啦，喂，今晚十二點，咁又嚟啦。咁如果佢都忍唔住咧，嗰晚又嚟，係咪？ 嗯， 係啦，咁又見到屠龍女搏嘢啦，係啦，係啦，咁 嗯，咁啊好開心啦。 咁跟住佢哋話要出嚟證實下，其實佢哋咪機咧咁。 咁 如果有一日約， 定 係 證 係 喺 virtual 裏邊，想證實。 係啦，佢想證實呢樣嘢，佢就約咗佢喺一個唔知咩街口嗰度咁啊。 係啊，當年一齊溝女嗰間酒吧個停車場。 啊，好似係咪開場嗰間啊？就係嘛。咁啊就喺嗰度咧，跟住佢兩個就話不如 kiss 啦咁樣嘅。咁佢兩個真係 kiss 喎，哇！我們二 kiss 啊 ，Falcon 哇，好睇啊！ 月亮喜歡男啊，終於出現。 真係，喂，其實成套都月亮喜歡男咗好耐㗎，係啦，係啦。不過佢用 Avatar 係阿陀螺女，你咪覺得好啲咁解啫。係 容易接受啲咯，感覺上。 容易接受啲，因為當佢哋搞嘢嗰陣，轉咗個畫面係陀螺女。 冇錯。係。 佢就唔係兩個咁，好似兩個黑人咁樣攬埋一嚿。 求呢一個 Jason 呢個。這個部分的 poster 呢都是跟月亮喜歡男的 poster 一樣的。 是啊是啊 是吧 是啊 是啊。反正是玩這個東西的了今次他是。 是。單純沒有藍色的是啦他是紅的。 哇都是這樣的色 的。藍藍地的。 藍色的嗎但這個紅的喎。 那個設計很接近的你兩個。 月亮喜歡男那種是藍調的這種是沒有藍調的。是啦是啦是啦。哦，因為佢個 game 入邊佢個角色有少少係咁咯，紅啊藍。 可能係咁樣分別啦。 咁佢跟住有兩個 kiss 完啫，佢大家都話：咦，冇喎，冇 feel 喎，咁樣。咁即係唔係啦？咁跟住仲唔知做咩，仲係先而口角，繼而動武啊！打到入咗唔係入咗廠，入咗差館。 差館係啦。 係啦，咁樣啦。咁跟住點咧？ 咁跟住就要佢老婆嚟保釋翻佢哋啦。咁啊，唯有阿飛準就要同佢老婆攤牌就講。講翻呢件事俾佢聽，咁啊鏡頭一轉就冇影，跟住係點嘅？就講再一年嘅生日啦，又係。係。咁原來咧嗰日生日就佢哋有個協議啊，同佢老婆，但老婆咧就可以自己出去現實世界度溝仔，而阿葉飛俊咧就每年一度就可以同佢個基友啊又再次打機激戰啊，咁樣就完咗呢件事，就咁。係。係啦，即係各自揾食啦，到最尾係。 嗯。 係啦。 哦。 即搞到似咩嗰啲咩咩整条雀桥咁啊，系嘛？每年 系每年一度咁样 七夕啊， 七夕啊， 咁我哋又可以一齐咁咁就咁啦，系啦，个故事就 系。系咪一年一度啊？但其实佢都成日噶，佢又 一年一度。佢讲嘅呢日度嘅就系、是、生日嗰日先可以拎翻个粒。 咪佢哋佢攞份礼物嚟 交 换嘅， 系啦， 系啦，用个细细盒嘅嘢，个火柴盒包住嗰、那个嗰粒嘢俾佢，咁样嘅代表，应该系咁样代表系。 嗰粒嘢周街有卖啊，佢中意日日都得啦。 点解阿飞准系好忠诚啊？ 咁啦， 你唔知佢啦，即系总之其实佢都有继续。繼續啦 ，OK。 係啦，總之就各自各 放 啦。 咁啊，繼續沉迷喺嗰、那個嗰、那個嚇，即係呢個網絡世界啦嚇。 係啦， 拉把 sex 啊，係啦。 你咁樣講，即係好似啲友啫嘛，即係俾老婆收埋咗張回鄉卡，但係自己走去報失，跟住之後攞個另外一張咁解嘅啫嘛。 都係呢只啦，都係呢只啦。 係俾老婆 hold 住啲户口，但係其實另外有第二個第一銀行噶嘛。 係啦，係啦。 唔知佢啦，系总之咧呢一样嘢咧，首先咧就系、是、咧，其实佢因为佢有呢个 virtual game， 你就觉得科幻啦。其实咧呢啲系由玩 line 嘅，即系其实由电话嗰啲开始咧。其实咧嗰时成日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啊你唔好以为对面有条正女同你喺度，即系其实佢系讲嘅啫。啊而家除衫啦咩嗰啲，佢哋话嗱，我而家讲紧系外国啊，唔系讲香港。佢哋话咧嗰啲电话喺度同你讲 line 嗰啲系黑鬼。扮聲嘅， 係阿婆都唔係，係黑鬼添。 唔係阿婆係黑鬼，係嗰時有啲咁嘅講法嘅，即係咁係咪真就唔知啦。係，但啲戲就已經成日係咁樣玩嘅啦。係，即係你玩嗰啲鹹濕電話，同你喺度鹹濕講鹹濕嘢嗰啲，其實係黑鬼扮聲。 嗰時香港成日咩一七三一七三一七三嗰啲。 係啦，即係嗰啲 六號嗰啲。 系啦，即系嗰啲，咁佢话外国嗰啲咧系啲黑鬼扮声，即系搵女嗰个丑女嗰个婆都唔系黑鬼嚟嘅，系啦，咁因为佢哋扮嗰啲咧系嗰啲比较沉声咁样懒 sexy 嗰啲女嗰啲声啊嘛，咁啊懒靓妹嗰啲啊嘛，咁嗰啲佢其实系啦，你唔知喎，啲黑鬼好鬼似喎，扮得你唔好理啊，系咯。系咯，咁你咁嗰时不嬲都咁讲噶啦，咁佢点解呢度咧就真系咁样做俾你睇？ 系， 仲有兩條友咧係 friend 嚟嘅，咁佢將所有嘢都玩到好盡。咁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佢攞走咗 virtual 呢個嘢，其實呢個題目唔使一定有 virtual 呢樣嘢咯。係 啊 ，virtual 呢樣嘢係佢呢個畫面咁嚟表現啫。 甚至乎你講佢哋兩個係一個外，即係斷背山都可以嘅，其實已經係。 係。咁佢呢度就係話，佢呢度想講就係佢哋喺網上咁樣做，唔代表佢現實佢係咁啊嘛。佢一路好真係講明咧。喺兩個唔同嘅人格嚟嘅，就唔同咧現實度去搞機或者嗰樣嘢嘅，咁你喺裏面咧操縱住個角色去搞嘢，咁個角色係女，但係佢個真人其實可以係男人呢啲，即係但係佢哋又唔 care 嘅，佢係呢度就突顯咗講咗呢樣樣嘢，嗱咁當然有人質疑就話，喂嗰係格鬥遊戲嚟嘅喎，你都唔會可以，都唔冇理由去到任你做乜教下咩遊戲嚟啊大佬，係有都有人 就係話可以任你做乜都得嘅。即除咗打鬥之外， 佢呢度就係咁講咯。咁但係佢話呢樣嘢其實就唔會符合遊戲設計嘅呢一個呢樣嘢咯。 咁呢個係黑鏡世界嚟噶嘛？ 係即係咁講 啦。你冇理由用而家我哋遊戲設計嚟質疑佢嘅喎，我又覺得。 唔係咁，總之又喺網上啲人 review 就係咁提出過啦，唔係我覺得。 唔係即係咁講啦嚇。咁你如果佢 virtual 到係入咗個 game 入面嘅，咁當然佢想做乜就做乜啦，理論上嚇。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得咁樣搞嘢咁呢個就 但 係 佢個 game 咧 本身又冇任何場景都去做睇啲嘢啊嘛，你唔係好似嗰個偷車啊咩嗰啲，唔係啲龍魚，佢又冇嘅喎，佢除咗嗰啲格鬥地方佢又冇嘢嘅喎，咁你好怪咯、啊，覺得咁你咩設計嚟嘅咧？咁你唔通真係魚班友入到係搞嘢咩？咁同埋搞嘢呢樣嘢其實你都要擺落去你先有得 用啊嘛。係啊。 唔係話你中意做乜嘅意思，就係你真係出去做乜，咁佢都冇擺落去，你點樣做乜啫？即係如果你個公仔除咗條褲係冇嘢嘅，咁你搞咩？ 係啊， 係冇呢個 function 啊嘛，個個幫人有冇呢個 function 啊嘛？係咯，咁你會唔會食飯咧？會唔會屙屎啊？咁嗱，呢啲你要擺落去㗎，唔係話你入去做乜都得嘅意思，就係去到你係同真人做乜，即係你可以做乜啊嘛？咁佢都冇設計到佢會食嘢嘅，佢都冇設計佢會屙屎啊，咁點會佢會食嘢同屙屎啫？咁同你搞嘢係一樣嘅，佢都冇設計到 佢有搞嘢嘅呢一個部分嘅時候，咁你點會可以搞嘢？你都係可以捉住個公仔喺度咁摁，即係玩嘢就得。即係好似而家啲人攞個 SHF 公仔都係影緊啲相，都係呢啲啦，阿龍捉住啊，嗰個叫咩話 ？Sakura 嘛。地下鐵鋒石他嘛嚇。咁樣。有冇睇啊？又唔知乜嘢耳入洞咗啦，唔想講咁清楚啦，係啦，即係嗰啲啦，係嘛？咁你啲人揦住嗰啲公仔都喺度玩呢啲嘢㗎。咁你玩啫，即係你喺度整呢啲動作或者影幅相就得啫。咁佢係咪真係可以搞嘢？冇啊，冇可能有得搞嘢㗎。即係唔通你 virtual 入咗去架 HHF 入面嘅阿龍，你可以同個 HHF 嗰個 Sakura 搞嘢咩？佢個公仔都冇整到嗰度嘅。 係。 係啊。咁同埋你有冇呢個 sensation 呢？ 係囉。 咁佢個 sensation 如果佢設計係打機，咁你係可能最多會痛，會嗰隻，咁唔會有呢隻嘅。即係其實你事實上係唔會喺冇設計上真係會有 extra 嘅嘢㗎嘛，而家講緊係。 冇錯。 係。咁除非佢呢個係我開放世界遊戲，咁你都仲可以話啊，哇佢設計到可以咁都得，咁佢唔係㗎嘛，佢格鬥遊戲㗎嘛。咁所以有人咪質疑就係呢個 point 真係揾戲嚟做啦，咁樣啦，係啦。咁呢啲係啲外國 review 嚟嘅 ,ok? 好快呀，呢套嘢都唔係好耐咋嘛，真係已經有人 review 㗎。好啦，咁呢個古仔就係咁啦，就係其實都係講其中一種網絡沉迷啦，咁佢去到佢即係會毒品咁啦，已經係上癮嘅程度啦。佢會玩呢、這個你可以話 virtual sex 啦，呢一種佢哋當係係啦。係。咁佢質疑咗好多嘢啦，係從呢一集嚟，係咪 virtual sex 咁咪代表你同嗰個現實世界嗰個人其實都係有感情咧？其實係冇嘅。其實完全冇關嘅，你只係同嗰個角色發生感情啫，或者可以咁講，或者係嗰個人控制嗰個角色，佢控制得好好，而你有感情，咁但係其實嗰個對方真人你完全冇感情嘅。即係佢咁，即係佢講咗好多嘢嘅，的確呢一集都係啦，係咯。咁呢樣嘢對佢哋日常嘅生活其實有冇咩影響？咁佢都其實有講到啦，係啊。咁你當係咁啦，咁但係咪好科幻呢？咁因為其實呢啲嘢事實上都發生緊嘅每日嚇。係咯。佢只不過用咗呢個技術擺落去，咁你睇落就科幻啲啦，咁嘅啫。好啦，咁 point one 啦，係就睇落科幻啲啦。OK， 好啦，第二集。讲完咩？一讲完咩？ 讲完啦， 讲完啦嘛，系咯，即系成日睇下《螳螂女》都值得嘅呢一集，我就觉得。 成个故事其实系得意嘅，你睇咗上嚟啊？ 得意嘅，得意嘅，系好抵死啲， 系 啦。 演 技系 得意嘅，佢哋 系。系啦，虽然好月亮喜欢男，但你睇完又觉得好笑嘅啫，即系佢又冇，佢又其实冇左交到，我唯一可以庆幸嘅就系，佢就攞咗呢个题材啫，啊，佢又冇话啱啊错啊。點啊咁樣都冇，佢根本都唔係，佢最屘話咧，其實佢哋都唔係機，其實都冇機，喺現實上嘅兩條友係攤唔上嘅，基本上係啦。OK， 好啦，咁第二個故事就完全冇超常科技嘅， 係 好啦，咁啊繼續講啦，乜叫邊個講啊？馬仔 未睇，我哋睇咗第一集嘅。 反正總之頭先叫阿馬仔講第一集啦，係 啦， 佢 叫佢講第一集啦。 咁啊繼續分啦。 咁呢度呢就 阿明啊， 都得 阿明有冇睇啊？ 阿明睇呢個其實係現實故事嚟嘅喎，第二集就係。 係啊，好簡單嘅。 好簡單講，真係簡單啊！唔好逐個鏡頭講。 好簡單嘅，我梗唔會逐個鏡頭講，我冇能力啊。係呢個好簡單，就係有一個人咁樣，佢咧就係 Uber 司機嚟嘅。咁樣佢咧就有一日咧，咁就佢接咗個黑人啦，咁樣就。佢咁樣咧就點知原來佢想打劫佢啊，跟住之後咧帶咗去一笪地方嗰度。 唔想打劫，咪想綁架。 綁架佢係啦，以為佢綁架，點知原來係綁架啦，係啦。跟住之後點知佢綁架係要求乜嘢咧？就係要見佢嗰間公司嗰個老闆啊，係一間佢叫碎片嘅公司，就其實好似係 Facebook 啊咁嗰啲社交媒體嗰啲公司嚟嘅。係啦，跟住之後咧，佢原來佢個搞咗一輪，跟住之後就喺度又原來嗰個黑人咧係流羅嚟嘅啫，跟住之後就又揾佢又揾啲高層，跟住之後一層一層咁樣就揾翻佢老細，佢老細就去到好遠嗰度度假，跟住之後就喺度原來佢揾佢老細係要乜嘢咧？唔係要綁架錢喎，就係要同嗰個碎片個老闆就講翻一件事出嚟。嗰件係乜嘢先？原來佢開頭嗰度佢係要去嗰啲咩有親人死咗，跟住之後大家一齊去互相扶持嗰啲咁嘅聚會嗰度啦。 原來佢老婆之前就撞車死咗，佢自己咧就啲人就以為佢自己係受害者，咁就嗰、個撞佢哋架車嘅司機就先至係加害者咁樣，但係點知原來其實咧點解會撞車？因為佢係想要睇手機啊碎片嗰度。見到有張狗相，跟住佢俾咗個 like 啊咁樣嗰啲嘢啦，跟住之後就分咗心，跟住之後就炒咗車，係啦，佢冇事就。 對方咧的確係有醉駕嘅。 係對方都有醉駕，係啦，冇錯。 係啊，唔係話嗰個人好地地嘅，咁所以嗰個人就入硬㗎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係同佢疏忽都關係有關嘅，係啦。咁其實個女朋友係佢害死嘅，佢自己覺得啦，最少。 係啦， 佢自己。佢其實只不過咧就想講呢一件事出嚟嘅啫。 係啦，冇錯。系啦，咁樣嘅，基本上去到最後嘅時候就嗰、那個老闆就啊，好似聽完佢嘅嘢就好有感觸啊，好有感覺。跟住之後嗰單嘢就全世界嗰啲社交網絡啊嗰啲都知道啊睇到，跟住即係其實嗰度啲人啲反應都係哦咁樣哦，睇完之後哦咁樣。 即係食花生啦，其他啲人都 食花生。跟住之後就算嗰個老闆佢睇完啲。啲嘢經歷過完呢件事之後，佢繼續佢喺度嘅修練，繼續喺度合埋雙眼，繼續喺度靜養，係啦咁咯。 咪最後其實應該真係肥低佢，因為最尾係用一聲嘅槍聲。 係槍聲，係其實 佢冇影。 係啊，但係佢一聲肥低咗佢。 即係成個戲咧係一個佢揸咗個車就咁，總之係俾曬好災追到佢就即係避開兩個踩單車嘅死僆仔咧，佢就衝咗出去個即係啲草嗰度嘅。咁佢就一推就停咗嗰度之後咧，咁啲差佬都唔敢埋去嘅，咁佢成段嘢就似啲拍呢把咧，好精嘅，中間咧拍呢把， 係啊， 喺度咁啊咬一集啫嘛，咁佢哋喺度部署曬又唔敢喐，跟住個談判專家又想同佢傾偈，俾佢 趕車咗， 整走咗啦，話你好走啊， 後路 啊，我睇我熟食識帶你哋嗰啲招啊，咁如果唔係我就射低呢個黑鬼啊，即係佢捉咗嗰個黑仔啊嘛，係 啦， 咁啊，咁啊成個過程咧喺佢哋個心理描寫咧。呢一套戲係拍得好好睇嘅，即係到底佢係咩原因要咁做咧？你唔知嘅喎，你係一路睇啊，咁你先慢慢佢哋又嗰邊又有人 hack 咗部手機啦，佢哋公司啊，咁你先慢慢知道佢啲底細啊，發生咩事？ 睇咗底。 咁同埋咧，佢公司咧，同埋嗰啲 FBI 咧，同啲差佬咧，其實佢嗰個老細啊，知道咗之後，佢就話要即刻同佢通電話噶啦，因為其實佢真係想同佢通電話啫，佢話。咁佢哋就話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佢可能隨時有咩威脅你攞1,000+萬啊咁佢話唔重要啦，咁佢話佢係啊，佢同埋佢話佢又唔覺得佢係為咗咁喎，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唔肯俾佢同佢通話，後屘係要嗰個老細咧自己佢話用呢個 God Mode 啊，去 hack 曬啲嘢嚟，佢自己入去裏邊同佢揾到佢個電話同佢講嘅，係啊，即係佢話你哋唔俾我，你就阻到我咩？咁係咁其實咧，佢中間係有講咗好多嘢嘅，通過呢一個故仔 係啊。 即係有幾神咧？呢啲咁嘅網絡人，因為佢哋仲快過差佬咧，查到呢樣嘅底細嘅， 連 FBI 都未知嘅嘢咧，嗰、那個老細都知曬啦。其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佢哋嗰啲網絡講到咁勁嘅嚇，即係佢哋起底係起底組嚟嘅。 我相信現實都係會係咁嘅。 係啊，絕對係啦。 係啊，咁所有啲基本上啲嘢都係個公司裏邊查到嘅嘢，話翻俾啲差佬聽，啲差佬先知。咁其實咧就係幾有趣嘅一個故事，不過我覺得完全唔科幻嘅咯。 系啊，同埋去到尾嘅就讲完呢件事嘅时候，嗰、那个司机其实佢自己都想自杀嘅啦，基本上睇得出佢嘅行为系。 哦，佢成日听住只歌就话今日系我最后一日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基本上你佢睇阿哥黑人都睇得出佢做嘅嘢，其实系想冲出去，跟住之后等人哋开枪杀佢啊嘛。其实 佢就系自己想赎罪啊嘛。 是啊是啊，冇错，是呢一样嘢。 咁中间都有呃过黑人啊，啲箱假嘅，你唔使咁惊。咁但系因为佢哋 hack 咗佢手机啊，咁佢哋听到话假，佢就想冲过去，但系点知原来啲箱真嘅。 系啦， 即系佢又向天开咗枪，班又唔敢喐咁。即系其实佢玩咗好多嘢嘅， 系啊。 亦都你有少少怀疑嗰个黑人会唔会其实慢慢系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会同情咗佢帮佢嘅。 有少少。 但系佢又冇嘅，冇，其实佢扮嘅啫。 扮 佢次次都係扮，其實佢都係想隨時有機會走佬就走嘅。咁你成件事咧係拍得好幾好睇嘅，嚇，即係有啲的士判官啊，係有啲嗰啲戲嘅感覺。 啲人民英雄啊嗰啲啊， 係啦，即係其實好睇嘅呢一集，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乜都唔科幻嘅， 好現實嘅， 係好睇，但係就冇 黑鏡嗰種對未來世界或者科幻嗰種批判咧，佢又冇嘅喎，又係。 啊，咁啊對科技咧係現實已經有嘅科技嘅批判。 科技。 哦。 係啊，咁佢就係話啊嘛，你好犀利啦，你要做嘢做到啦，就你跟住話嗰個教主啊，即係其實都差唔多係教主啦，嗰個老細。 係啦，你當佢 Facebook。咁細嗰種嚟㗎啦， 黑白格嗰啲。 咁佢就話你要做嘅嘢就係要啲人就係目不轉睛咁樣，日日係咁撳。佢話佢曾經都係啊嘛。咁佢話如果係呢樣嘢你做到啦，你好成功。咁但係嗰個靠咗自己就話其實佢唔係想咁喎。 係啦。 佢開始呢一樣嘢嗰陣，個目的都唔係咁。佢話呢樣嘢慢慢都唔係佢控制啦。嗰樣嘢開始咗咧，佢就即係你又有其他人做嘢啦，有啲網民有自己嘅行為咧。佢話佢完全唔係佢原意嚟嘅。佢話。咁佢話：如果佢話佢可以聽日翻去即係辭職嘅。如果佢咁樣可以即係幫到佢的話，咁佢話嗰條友又話：，哎，我理得你辭職關我差事。咁原來佢只不過咧就係想通過呢樣嘢咧講呢件事出嚟嘅啫，就話俾人聽佢係先係殺死佢女朋友嗰個係佢害死嘅，佢覺得。唔係佢覺得直情係佢害死啊，唔係有份咧。 係啊 係啊。啊，最後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啊。 嗯， 系啊，咁佢就想死咁嘅啫，其实佢净系想话俾人知佢又唔系好理咧，你点睇嘅？佢因为佢都最后一日嘅，你点睇啊？咁但系咧，咁嗰、那个咁既然嗰个人话，咁我有咩嘢可以帮你做？佢就谂起佢喺嗰个咁嘅嗰个叫辅导班啦，你当 系。 嗰度佢就同过另一个阿婶咧，就又上咗堂噶喎。哇！嗰下真系吓一吓我嘅大佬。 系啦，冇错。 哇！嗰唔系螳螂女喎、啊，大佬。 嗰特务咩林啊？当佢系 咩特务咩朱咪咪噶啦，得唔 得？ 系哇，咁样咁都食得落，咁睇下跟住咧，咁搞完嘢之后就 帮人 嘅嗰个，诶，咁嗰个就话咗俾佢听咧，原来佢又死咗个女嘅，因为咁如果唔系佢哋唔会去嗰、那个 辅导班啦， 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嗰个女系唔知咩原因，唔知咩，佢话之前一次通话佢仲好开心，咁到底佢点解会死？咁佢就唔知，咁所以佢成日想 log in 咧入去佢一个网站。但係嗰個網站咧，即係你每日就試三個 password， 咁啊原來有本簿咧寫滿唔同嘅可能性嘅，即係啲 password 佢哋相信係同佢哋即係所識啊或者所知嘅嘢有關噶嘛。咁但係佢話不斷試咧都唔得嘅，係咪？咁佢就話哦，佢就諗到啦，咁啊叫佢幫呢個女人嚇。佢問嗰師嗰、那個、那個教主啊，識唔識呢間公司？我識 friend 嚟嘅。咁佢話你咁佢咪叫佢幫佢開呢一個網，咁佢就。叫做臨死咗，即係就覺得自己做翻件事幫人可以。既然嗰個教主講到話有咩幫你，咁就幫咗呢一個媽媽咧，就攞到嗰個 password 啦，直接嚇，咁啊佢知道翻點樣嗰個女會死。咁佢就當佢冇再講點解嘅，即係佢 冇啦， 佢 唔係主線人物係呢？ 係啦，佢就攞個公司打去就問你係咪乜乜女士啊咁樣。 講啲嘢 嘅就係唔係，即係佢個女其實點死唔係重要啊，講緊 係係啦啦咁親。佢都唔知道個原因啊！佢都要經過一個網絡， 冇錯， 了解到自己個女兒件事啊！咁呢個先至係重點。 佢係會以為咧個女兒過得好開心啊，但係佢轉個頭自殺咗，到底咩原因？係啊，其實佢真正嘅諗法係啊，都係要網絡嘅。係啊，咁佢呢個的確咧係批判咗咧網絡呢一樣嘢，不過係現實嘅網絡，而家已經發生緊嘅。 啊、每一日都發生緊嘅，其實呢件事 係啊係啦，佢亦、啊、都冇將呢樣嘢好似十年咁咧推移一個誇張啲嘅版本嚟去講，佢冇佢直情用翻現實去講，咁就唔係科幻噶咯喎。係啊，你直情講而家個政府個教育制度有問題，而家嗰條現實嘅教育有問題，咁唔係科幻啦。你起碼都整一個未來嘅，哦，嗰、那個教育制度好極端㗎，要咁樣咁要先至。考唔到啊！考唔到唔係肥佬啊，拉去燒位㗎，咁嚟唔係台灣咪拍過啦嚇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嘛，叫做犀利啊呢套 係， 我哋冇講過嘅節目其實 有啊有講過啊，我哋講過 嘅，我哋有講過嘅咩？我哋有講過， 有講過嘅。 哦，我都唔記得咗啦，你有講過呢一套嘢嘅 有講過嘅， 我哋有冇續集講過？ 冇講咗，唔知 一 提咁樣嘅， 提過啫，係咯，提起過咁啦，不主要都係睇翻嗰即係最後嗰集就講呢個故仔，嗰係最科幻啦。 哦， 前面嗰啲咩又變孔雀啊，剩嗰啲好怪啊，唔科幻。變孔雀一定係奇異啊，再科幻啦，人都變咗孔雀啦。嗱，咁即係話咧，呢啲佢你要推移少少咁，你似科幻噶嘛？你要講翻現實嗰個情況咁。咁你就算講網絡犯罪或者嗰啲咁都唔係科幻嘅，咁現實係咁系咯， 系 咯，或者系咯，咁你唔算啦，呢、這个唔算科幻噶吓， 係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奇咯，即係第二集係一啲科幻都冇嘅，其實一個好現實，不過佢都係講網絡，沉迷網絡嚇呢啲嘢啦，係啦。係。好，咁有冇補啊？馬仔聽完啊，馬仔未睇啊，聽完就點？ 嗯，我咪啲正常而家啲古仔咁。 係噶，佢個事件係正常。 即係連啊，連無線嗰個短片啊，或者人當一部手機係男朋友女朋友，咁嗰啲起碼係 her 嗰啲啊，當咗係嘛？ 高科技啲啊，係嘛？ 高科技啲啦，佢其實可能係 Siri 嚟嘅啫，咁但係佢就好似當咗佢哋係男朋友女朋友咁，即係奇幻啲啊！就算佢唔高科技，乜都冇啊！呢個完全係正常咁講個正常嘅故事。Uber 司機又有嘅，係咪？現實嚟嘅，係咯。但其實佢日日啊，就係步喺嗰間公司門口做 Uber 司機嘅，佢專登接嗰間公司行出嘅人，其實佢就想，其實想佢就老劫一個咧。高層嘅，咁就因為好衰唔衰嗰係嗰條新仔咧，佢就著到身光頸靚，因為佢就係因為佢翻新工，所以先咁著。佢話佢冇錢嘅，你打唔好打劫佢，我都唔係想打劫你。佢以為佢係高層，咁佢話：哎呀，我係新仔嚟嘅，啱入職啊。 咩 intern 嚟嘅啫，其實 佢係。係啊， 佢 送嘢嘅啫，佢攞個。 唔係佢係試嗰啲叫咩話？試用 嘅。即係嗰啲。有啲學生會去啲公司度做個暑假嗰啲嚟嘅啫，其實 係啊係啊，直情都唔可以講係正式員工。 點解你著到咁靚仔啊？搞咩啊？咁啊？ 咁佢亦都有講咧，呢個過程就因為佢一路喺度玩手機，佢所以佢先可以落手。佢有講過呢樣嘢嘅。 係。 如果佢一路係冇玩手機，睇住條街，你都唔會俾人唔知車咗邊，你都唔知啦。 係。 嗯。 係。 係啊。所以佢呢個咧係喺度鬧嗰啲人咧，真係好沉迷手機啊嗰啲，係呢個佢都好明顯係鬧呢樣嘢嘅。 係，佢都諷刺翻。 交通意外亦係你玩手機而導致係啊。咁其實呢一個現象當然係好普及啦，去到呢、這個Pet Cemetery 啊，即鬼墓啦，香港叫做即其實係咩話？原本即係私奔傾 案。 夜半走敲門啦，佢都今次改咗係個貨車司機係玩手機，所以車俾個女仔噶嘛，都要加呢個元素啊。咁所以玩手機而導致嚴重交通意外啊，或者好多問題啊，呢係的確係一個現實上嘅問題嚟嘅，係嘅，亦都值得攞出嚟去拍呢個故事講係好嘅。咁但係咦點解擺落去黑鏡 嘅？黑鏡咧，好似 而佢又冇，係啦，佢又冇任何科幻過咧將件事咁呢個係咁你同叫人哋唔好揩咗草揸車啊，咁都值得講咯，係冇科幻嘅喎呢樣嘢， 一定係手機。 唔係咁手機，因為佢呢個主題啊，想講埋網絡冇問題， 係 不過佢冇科幻啫，我問緊嘅係啦，咁所以呢啲路線。 开回家 科幻嘅，哦，点解咧？ 吓，佢有一集系哦虚拟嗰个有个女朋友嗰啲，佢直头 哦 话同佢结婚嗰啲咁嘢，哦就去搵个 讲嘢嘅嗰个虚拟， 哦演员做嗰个叫校尉嗰个 AI 嗰个，直头搵个人做噶， 哦即系有人嘅添，唔系得话声添， 唔系佢有个影像喺个机度显示出嚟， 咁咪劲过阿靴咯，即系劲过阿 Scarlett Johansson 个配音嗰度靴。 他咯，佢即係喺部機度顯示係個人演咯個角色咁咯，跟住咪佢見到咩人都可以同佢對答到啊，直頭。 哇，咁勁！ 係 啊。 哦，嗱，咁你講呢個咧，就去到我哋第三集個故事啦，牽涉到 係啊， 係。係啦，就 AI 即係智能植入咗喺一個機械嗰度啦， 係其中一 part 係啦，講係。 係。 係啦，嗱咁大家就注意翻啦，咁個好睇嘅第二集，但係咧其實唔科幻。咁呢樣嘢係咪又有少少似我哋啱睇完嘅《蔡麗松》咧？ 嗯， 係。蔡麗松點解冇？蔡麗松直頭唔好睇。 我知啊，咁但係呢一個路線啊，其實係即係連而家連黑鏡都變咗咁啊嘛，即係其實係係啊，即係咪又係阿皮爾修嘅影響咧？我唔知啊，係啦，好啦，咁啊講埋第三集先，再講啊。 第三集就相对嚟讲就系科幻啲嘅个感觉上系， 其实唔系嘅，点解唔系我一阵讲啊？你嗱你讲啊，咁啊， 象嗰 样 嘢 咁啊，倒翻分讲下啦。第三集 咁第三集就讲三个女仔嘅，因为个名都叫用咗嗰三个女仔个名，其实 系 吓咁就 边三个边三个名咧？ 一个叫 Rachel， 一个叫阿 Jack， 一个叫 Ashley 嘅， 系啊。Ashley 就係個女明星，佢兩個就係兩姊妹嚟嘅。 偶像嚇，另外 Rachel 同埋 Jack 就係兩姊妹。 系啦，普通人嚟，普通学生妹。 啊，咁啊，咁啊，讲阿妹，即系阿妹就会好沉迷一个偶像，嗰就 Ashley 啦，即系唱歌跳舞又好正能量嘅，即系唱嗰啲歌咧又叫人哋，诶、哎，你心谂会做到乜，你就一定做到噶啦，即系好正面嘅个人系。咁又扮到好靓啊！ 个形象好正面 啊！个形象正面，扮到好靓啊！戴晒假发，唱歌跳舞好靓。 粉红色头发好可爱啊！ 即系好似芭比咁嘅款啦，你感觉上去系。吓吓，嗰种啦。咁原来佢就出咗个产品啊，就叫做 Ashley 2啊，就系一个有人工智能嘅机械人仔啊。 系真系纷纷自己屋企都砌咗只阿罗嗰只咩罗比啊？ Roby 系啦系啦 ，Roby 啊款嗰啲啦，系啦系啦。但佢又講到其實呢只不過係會同佢對答啊同佢溝通，即係開頭話個 function 係好簡單嘅啫。 係。 咁佢又個阿妹就買咗隻，咁個家姐就唔係好鍾意嗰隻嘢嘅，因為個家姐就係嗰啲 rock 妹嚟嘅，即係鍾意 rock music 啊，即係 punk 啲咁嘅款嘅，就唔鍾意嗰啲偶像明星嘅，即係同佢個妹就兩種女仔嚟㗎啦。咁 即係佢成日聽啲音樂呢，就係佢嗰個死咗嘅媽媽呢好鍾意聽嘅。咁佢又唔其實冇實質講咩啦。舊歌係啦，老歌嚟嘅。因為佢係戴住個耳筒咁喺度聽，跟住喺度彈嗰個吉他。個吉他其實係電吉他，但係佢係因為戴住，你其實聽唔到佢彈嘅咩嘅。 係。 因為入彈嘢彈嘅。 佢彈乜啫？ 係啦。係啦，佢自彈嘅啫，喺度自己，你唔知佢彈咩嘅。 咁啊，兩種女仔再加埋嗰個偶像咁啊，開始咗呢個故事啦。咁就講到最講下講下咧，就講。嗰、那個女仔 唔係嘅，其實你講頭先嗰三個名咧，嗰、那個唔係 Ashley 啊，係 Ashley Two 啊，就係 我 Ashley Two 就機械人仔啊，係啊，叫機 佢係嗰三個唔係個偶像，係嗰機械人仔啊。 機械人仔嘅 Ashley Two 就係嗰機械人仔嚟嘅，係啊係啊咁就講阿妹就一個好內向嘅女仔嚟嘅，咁佢直至要參加一個天才表演啊學校，咁啊 嗰啲天才表演真係好濕碎嘅，佢都唔敢啊。佢都唔敢去， 呢啲系佢好惊啊！佢都仲系，因为新冠， 啲同学咁样睇嘅啫，上台做个表演嗰啲嚟嘅啫。 其实佢自己好惊嘅啫，啲人就冇虾佢冇成嘅，佢自己惊嗰个环境。 都冇嘅，系啊！啲人佢仲拍手添，佢失败咗都仲 系。佢失败咗，啲人都仲系拍手掌，即系好普通嘅一个女仔。 佢啲同学算系咁噶啦，真系。 系啊。 咁個 S2 就個驚人仔咧，就成日鼓勵佢啊，要去正面啊，要去乜又乜咁啦。咁啊，直至到原來 佢練舞啊，喺度練舞，咁啊跳到好好。佢其實表演咧都係唱翻佢嗰隻歌嘅啫，都係唱翻佢。 跳舞啊，就唔使唱歌啊。 都冇唱，係跳。 佢冇唱，即係佢播住啲歌，佢喺度跳咯。 係咁啊， 跳翻佢個 MV 嗰啲舞咁咯，係啦。咁結果就 跌低曬 啦，跌張凳又跌咗咁啦，係咯。佢喊曬咁啦，係咯。 咁佢自己喊啫，咁同學亦都冇話噓佢， 冇嘢冇 噓 佢， 有 啲想鼓勵佢添，其實，但係佢都唔開心啊，都係。 咁佢家姐後屘就話掉鬼佢個公仔， 啊 真係出街。 我覺得係個公仔害咗佢個妹啊！即係唔好咁沉迷呢個公仔啦，咁樣。 其實佢冇掉嘅，收埋咗佢上個天，即係佢啲屋咧嗰個雜物房喺個天花板上邊噶嘛。你睇啲鬼戲好中意畫啲咁嘢嘅，咁點解跑去拉條梯落嚟嗰啲係啦？啲鬼戲就最中意買嗰度有鬼嘅， 上邊咩 收鬼埋咗佢個公仔入邊， 咩種我哋都係咁嘅， 係啦，乜種都係嗰度有鬼嘅，好中意。 係祖業都係咁嘅款嘅，即係嗰啲係啦。 係啦。 啊。 咁啊，咁就講講掉鬼咗啦，咁啊會好嬲啊。 開心啊，嬲咗佢個家姐咁啊咁啦。 改你啦，咁係啦。 佢哋嗰邊就咁啦，跟住另外嗰邊就講個偶像歌手。 其實個古仔做到呢度未開始嘅喎。 係啊。 跟住個古仔先， 仲未到正式踏入有科幻嘅，即係少少都冇。係 咯，有咩特別咧？嗰個學生妹咁啫嘛， 咁 機人仔都有㗎，現實都有呢啲公仔㗎。 我都有。 係。係咯。 咁就咁啊到講翻個偶像嗰邊啦。偶像嗰邊咧，原來佢個內心咧就唔係咁正面嘅，佢係一啲比較黑暗面多啲，同埋佢想做翻自己嘅，成日都佢係一個有自己嘅創作，就唔中意唱啲咁開心嘅歌啊。化曬妝啊，跳曬舞，佢唔中意呢種嘅。但係佢個經理人即係佢阿姨嚟嘅，咁啊要逼佢做呢樣嘢，仲俾啲精神藥佢咧控制住佢咁樣。 嗯。咁啊，其實佢係想唱歌，唱啲真係即係鬧啲問題啊，佢中意 唱 呢啲嘅。 唱粗口啊咁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唔中意唱啲好似芭比公仔嗰啲咁嘅公仔嗰啲歌啊。 但係阿姨就話呢啲 sell 唔到㗎，咁樣係咯。 嗯。咁佢就慢慢就停止食佢啊，佢因為佢阿姨會俾啲藥佢食啊，咁佢就慢慢偷偷地就唔食嗰啲藥， 咁就冇迷迷糊糊 啦。儲埋咗成盒嘅。 係啦。 咁自己儲埋一盒添，就入去抌鬼咗佢喎，梗係。咁結果咧，咁佢俾阿姨發現咗，咁又將佢用佢嗰啲藥丸咧，就一次過溝咗啲食物度啊，俾咗佢食，咁令佢昏迷咗，咁啊攤咗喺度唔識喐㗎啦，咁佢就。 啊！啲植物人咁 啦，佢储埋啲药有原因嘅，好似提过，就同合约嗰啲有关。如果证实到佢俾呢啲咁嘅药佢食嘅时候，佢可以甩身啊嘛，佢好似话。 系啊系啊系，有讲有讲有讲，我唔记得咗呢度。系系有啊有有啊，系啊，关于合约嗰方面嘅，系啊 系啦， 系啦，咁就 佢攞嚟做罪证嘅，系啦，煮佢阿姨嘅。 咁阿姨就希望佢瞓咗喺度咧，都仲想搵钱啊，就系用佢一啲话透过一啲脑电波咧。就可以砌一啲音樂出嚟，合成一啲歌，又配入一個虛擬偶像咧，就重新包裝過去，就再推出市場，就咁樣嘅。 嗰隻嘢叫做 Ashley Eternal 啦，咁咁啊，終於去到有一日，係啦，去到有一日就發布會啦。 係發咁未到發布會，咁就突然之間，咁嗰啲 Ashley Two 啊，嗰啲機人仔其實一路個銷量都唔好嘅，咁啊燒毀曬㗎，其實，咁點知就剩翻。阿妹嗰只，因为收埋佢家姐收埋咗啊嘛。咁有一次咧，嗰只公仔就发神经，咁我哋就插咗个电脑度，同埋将佢一件喺个公仔个电脑里面有一样嘢就移除咗。咁原来咧就是、解放咗嗰个公仔。原来当年做呢个公仔咧，佢唔系选择性将嗰个偶像嘅意识摆落去，系将成个偶像嘅意识咧。 系啦，呢个就最夸张啦，佢成个人格 个机械 摆咗入去嘅。系啦。 咁某程度上，佢哋移開咗嗰個保護網或者叫 firewall 咧，就佢就完全解放咗，就成為嗰個偶像復活咗喺個公仔度。 係啦，咁佢睇到個新聞就好嬲啦嚇。 咁啊，佢哋咁啊，夾埋兩點嘅計劃咧，就係、是、翻去就話可以溝嗰個藍岩，你 download 翻啲咩咧，就可以有啲罪證咁樣，又呃佢哋一齊去翻偶像屋企啦。 系啊，偷入去啦，因为又有两条友嘅，有一个大只佬，又加嗰个就系嗰个医生啦，应该系嘛？ 系啊，系啊， 另外一个就 应该再有一个就唔喺度啦，有一个就搞音乐个黑鬼啦， 系 咯，咁啊， 唔喺间屋嘅，系。咁佢就因为咧，佢哋本身咧，佢哋嗰两姊妹嘅老豆啊，系做啲灭鼠嗰啲嘢嘅，咁所以佢有死人车咧，就好搞笑嘅，好似啊， 有两只大只嘅。 咪啊 ，Jim Carrey 佢咪有套搞笑片，两个低能噶嘛，佢咪架车好似毛毛唔知猫定咩，佢架车就差唔多啦，成架黐晒毛，扮咗只老鼠啊，两只老鼠耳嘅，即系喺街见到啲人个个笑嘅，咁啊竟然揸咗架车咧就走去话啦，你哋约咗检查一间屋有冇老鼠，吓我冇约喎，咁话咗你唔咩翻佢，佢话啲食口嗰个鸡嗰个大只佬，嚟快入嚟啊，唔好阻住我哋啊咩咁，叫佢入咗去咪洗开佢啊，咁跟住佢哋咪偷入去揾到个偶像瞓咗喺度咧。咁原來嗰啲機械人仔真正目的咧，係想掹咗個掣啊，即係等佢死啊，可以。 即係唔想做植物人啊，其實係。 係啊。咁佢話：嚇，原來入嚟唔係即係嗰個女仔話你乜原來想殺咗自己？佢話：如果嗰係佢嚟噶嘛，佢知道自己想點嘅。佢話：如果係咁，佢寧願死。咁但係點知掹咗個嘢之後咧，嗰個偶像唔係死咗，佢反而醒咗，都唔知點解會咁嘅。 唔係，咁但係醒咗出嚟。呢就係因為要維持到佢。要佢唔醒啊，其實係，反而係。 咁啊唔知啦，係佢就以為係佢本身係植物人啦，係啦，可能佢就係咁啦。咁結果，但係佢就有個嘢鎖住隻手嘅，係，即係佢原張床係鎖住隻手嘅，佢即係佢如果機一停，咁佢都係都走唔甩。咁結果就打咗一輪，就搏暈咗嗰個手上嚟嗰條友之後咧，因為佢第一個大咗就揾只嗰只電鼠啊，即係咧佢揾咗新嘅捕鼠器係放電。老鼠电死咗，即系老鼠个个电量大到，咁佢攞嚟整个大咗，佢话都唔知有冇死到，我谂冇嘅，晕咗。咁跟住佢就一嘢揾个铁板、笑声拍板咁啊，打晕咗另外嗰个医生嗰个啦。唔系佢都好似有冇晕嘅，佢嗰 冇晕啊，拮咗个支针， 揾佢打佢支针嗰个拮翻佢。 系咁揾个支针， 之后攞低埋啦吓。咁跟住嗰个机械人仔话：，你解咩锁啫？揿掣啊嘛。咁我原来我床都有个掣。好笑嘅，你覺得嗰啲機械人仔呢度 嗰啲戲啊？ 唔，你當 Out to D2 咁啦，即係你班人搞唔掂嘅嘢。 偶像本身嗰個性格，即係都係 人 達達嗰啲靚妹嚟㗎，其實佢都係， 係啊， 唔係咁正面 啊。講曬粗口㗎，其實根本唔係佢喺電視度嗰個咁嘅態度嘅。 唔係嗰個嚟嘅， 其實。即係其實好串嘅，咁跟住咧，佢初初又話我唔使你幫㗎，你哋唔使幫我啊。 即係佢自己開唔到門，喂，仲幫我開門咁嗰啲人嚟嘅， 即係好笑。 開唔到門噶嘛，佢機人仔嚟噶嘛。 係啊，好 細個啊，依個機人仔係 out of D two 嚟嘅，你覺得好得意㗎？ 我好想買個公仔擺屋企啊！呢個人 啊，佢瞓低咗都唔識起身㗎嘛，佢。 佢話點解佢手咁短嘅？我話都起唔到身。咁佢啱啱喺度掙扎下都起到嘅，到最後都起到嘅。咁咁好啦，咁最尾咁點呢？咁原來佢就話要趕去嗰個發佈會場踢爆佢阿姨咁。咁佢阿姨嘢喺度 sell 緊嗰個虛擬偶像啦。佢話呢個虛擬偶像呢，咁大家以後呢演唱會可以同步全球一齊做啊。咁就唔使話即係人人都可以睇到啊。咁同埋仲有喎，你睇佢睇坐得後座睇山頂嘅朋友冇問題，因為佢可以變成嗰個巨大嘅 S， 而家佢一變咁盡咁變咗巨人㗎嘛，可以，因為反正係 hologram 嚟嘅啫。咁但係佢呢一隻S， 你以為佢係有 AI 嘅，原來冇㗎喎。原來後面呢都係有個人喺度咁著住件體感嘢喺度扮嘅，即其實即係好似好似啊波音啊 I 零啊咁啦，係嘛？ 令我諗起 I 零啊嗰件嘢，唔知點解。 係啦，後邊嗰個可能係阿筆打嚟嘅啫。 因為我哋聚會見過啊，一嘢就嚟到，哇！我嗰度覺得好好笑。 係啊， 係。你玩 過？我明都試過添啊，同呢件嘢 係。你玩過嗰個 有咩人公仔著過嗰日？ 係。系啦，即系人人都可以系 I 零嚟嘅，其实惊唔惊？ 阿明都做过，你话惊唔惊？ 系啦，冇错。 即系可能黑鬼嚟噶后边吓都得。 系，唔知咩人，总之唔知咩人啦。 前边嗰个就你睇到系陀螺女啊，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哋又猜到又追佢哋啦，因为佢哋喺度揸得好快啊嘛。咁点就好搞笑喎？佢嗰个仔咧系一直接撞咗入去个录影厂喎，成架嗰个老鼠车。咁啊，差佬又入曬嚟，跟住佢話：咪喐落車，咁點解落車就係嗰個偶像本人啊嘛？咁啊踢爆咗話佢話咩今日已經死咗啊咩嗰啲嗰樣嘢啦，係啦， 嗯， 係啦，即係個碌卡咁就即係，即係佢都冇講㗎啦，嗰度咁跟住就完㗎啦。咁啊字幕嗰陣就話佢哋組咗個新嘅樂隊啊，咁就連嗰個家姐都有入去彈同埋唱埋嘅， 係即係 佢妹啊，冇啊，佢妹下邊睇，佢見到個二人組合就唱到哇！咁喺度嗌啊！喺度嗰啲黑 黑，佢哋唱得唔好聽啲，有啲 係啊！啲走咗啊！成有啲本來佢啲牛嗰啲 fans， 咁但係冇所謂。同埋你見到好明顯，唔再係一個大明星，可能都係唱啲小型，變咗係啲小型 show 啊！咁但係佢哋就好中意， 好小型嘅就佢哋真係好似嗰啲。 佢以前咧係講係嗰啲大巨 星嗰啲嘢， 係住曬靚屋啊咁嗰啲嚟嘅。咁但係佢唔要呢啲嘢，佢要。即係佢要玩翻自己嘅音樂，咁佢咁啦，咁樣完啦嚇，咁啊嗱睇咧又好好睇嘅呢套，呢套成套成套戲 睇得好過癮嘅成套， 好過癮成套戲咁，但我又要質疑一樣嘢， 你又覺得咦幾好睇喎又？ 嗱一陣先話俾你聽，三個邊個咧？都唔係老 body 嚟嘅，你查下先啦，你查下資料睇下先。 再講埋 先，好。係啦，咁其實咧呢個古仔，如果佢唔係加插咗個機人仔。即係其實一個成個人格喺裏面呢樣嘢呢，其實又係冇唔係好科幻嘅。 嗰個偶像個情形令我諗起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 Whitney Houston 嗰一種啊，我唔知點解我一嘢就諗起嗰樣嘢啦，已經係。 嗱佢 即 係成日 昏迷啊嗰啲啊，係。 係咩陳百強啊咁啊。 即係嗰類啦，總之係嗰類啦。 咁其實佢呢度佢個製作嗰度都話嘅，佢個靈感嘅嚟自即係後屘有人將。即係整翻阿霸王啊咩嘅一個虛擬版啊，即係嗰樣嘢嘅， 係 個靈感嚟自呢度嚇。咁啊，當然嗰啲就唔同啦，嗰啲死咗咁耐係咪？咁呢度佢就直接即係玩一個虛擬，即係由偶像轉成虛擬偶像咁。咁其實啲人係會哇更加沉迷啊，更加 係嗰啲人都好興辦發佈會嗰啲人 係。根本啲人其實都唔係真係好 care 佢係咪佢啊。 系 啦，其實佢係由初個機人仔都係噶啦，佢當係啊可以有機會同嗰個明星傾咁，咩佢家姐咩嗰個明星佢都唔係佢嚟嘅，係咯？點解你覺得自己係同緊嗰個明星傾偈咧？係啦，咁其實佢都係有質疑嘅，不過我想講就係好好睇嘅呢個古仔好睇，不過就係話佢如果佢唔加呢個機人仔呢個去到咁高科技的話。咁如果機人仔只係好似似錄音機多啲嗰啲咧，或者你話似嗰只 Robi 咁嘅啫，咁你就覺得其實咪又係現實咪有啊？ 係啊， 係 啊，咁你而家買只 Star Wars 公仔翻嚟，即係交到 D 都識 D B 都得㗎，係啊，或者只 D B 8係啦，咁你撳黑武士，黑武士識講嘢㗎嚇，係啊，係 對答都得，而家有啲公仔直 頭，但而家有啲識得互動添，係啦，唔止係 對答都得，冇問題。 是啊，真係識對答喎，有啲犀利到，係咯。 係啊，係啊。 又如何呢？咁其實都有㗎，都有㗎喎。 即係 Siri 咁嗰啲咁啫嘛，係咯，咁 係咯，即 係咁 啲咯，可以 係科唔科幻咧？對呢件事，咁 佢都係個手機都可以完成㗎，呢個故事 係。係啊，咁不過佢就整到咧，機人仔佢個性能已經去到同 R2D2 冇分別咁聰明，咁當然你覺得好科幻咧。咁跟住佢仲揸車嗰陣咧，佢仲將佢執咗落嗰個低杯個位度，仲唔係 R2D2？ 啱啱好擺嗰個位正喎，即係 X-Wing 喎嗰度 係。係啊，佢執佢係喺前邊嘅咩？系啊，哈佬啊，系啦，系啦，咁佢成日佢一个领航咁就系，咁一路就喺度同嗰攞真人又 double 咗啦，系一齐讲嘢嘅，同讲同一句说话嘅咁，咁你睇落去系好分嘅，的确系嘅，不过其实呢个故事你系硬加呢啲嘢落去而令佢科幻咗啫嘛，系，其实一个追星啊，一个虚拟偶像嘅故事，咁佢反而个虚拟偶像嗰部分就突然间变翻现实嘅，即系你需要有个人去。佢喐咁樣嚟去整喐，佢嗰樣嘢係咪你睇初音啊嗰扎嗰扎全部都係咁 啊？其實 嗰樣嘢又唔係啊。咁當然佢可能佢唔想再用佢個人格啦。如果係咁，佢咪又變翻另一個好麻煩嘅嗰、那個，係咯嗰條女咯。咁所以佢可能就係為咗操縱而唔擺落去啦。佢可能有呢個科技都咁但係即係意思咧，嗰 part 都唔科幻嘅其實。嗰 part 直情唔科幻啦，係咪？咁當然你話 hologram 有冇咁？咁佢真係 hologram 咁就冇。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用咁嘅投影啊，嗰啲技術其實都有噶嘛，即係佢就唔係好似佢咁真係一個 hologram 啦，當然係。咁但係其實冇乜分別嘅啫，你呢一 part 同現實相距太少，咁其實係個機械人仔咧，真係成件事最科幻。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角色其實加落去嘅啫嘛。 嗯。 係啊，其實加落去嘅啫，係。咁所以呢個古仔又係唔係真係好科幻咧？ 系咯， 佢个主题都系追星、追虚拟偶像、追啲咁。 唔系虚拟偶像啊，咁样嗰个情咯，其实都系翻去。 咁如果佢唔加呢个机人落去，即系其实我觉得个机人可以有，可以冇嘅，其实。 嗯 嗯。 或者个机人系咪一个机械人咧？咁其实可能真系一部手机，呢个 app 嚟嘅啫，其实已经做到啊。咁你如果佢表现咗出嚟，佢用咗个机械人仔啫嘛。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呢三套嘢咧，佢都系硬 key 科幻上去嘅一个。其實一個現實故事嚟嘅， 係 啊，我就覺得係咁啦。咪中間嗰陣時冇啲咩硬 key 啦，爛咗啦，冇都冇硬 key 啊，直情係一個現實故事啦。係啦，咁到底咦？咁仲係咪科幻咧？嗱，我哋要問 呢樣嘢。仲係咪黑鏡咧？咁其實 係啦，仲係咪黑鏡咧？咁係啦。 如果你呢三個故事基於黑鏡嚟講咧，我係失望嘅。其實係對於呢一季。係 咯， 係。 即係佢擺落黑鏡，我係失望嘅。但如果你就咁單獨睇呢三個故事咧，我又覺得好睇嘅喎。 唔係好睇，個三集都好睇嘅，三套你套戲都好睇啊，唔好話電視劇係好睇嘅。但係好睇同佢科唔科幻 係兩回事。唔係屬於黑鏡係兩回事。 係啦，擺唔擺落呢個系列咧，應該係咯。咁我都講過之前《追蹤》其實都有幾集好睇啊，但係佢唔科幻啫嘛。 係 啊，係啊，佢唔科幻啫嘛，即係就唔《追蹤》啦，或者應該咁講。 係《追蹤》未必一定《追蹤》嘅，即係起碼唔夠《追蹤》嗰種。 唔係衰啲鬆啊！其實佢直情就係好似係現實都做到嘅啫。係，係 咯， 係啊，不過係好睇嘅，個古仔好睇嘅咁樣啊。咁而家就發覺咧，係咁啦，啲科幻劇都慢慢 開始甩甩地啦， 唔科幻味嘅開始係啊。咁係咪又可以同呢個衰啲鬆即係個 reboot 推比一比啊？ 咁。差啲松就直頭啊！我覺得就失敗啦，上個禮拜都講過啦，我覺得 係啊， 直頭唔合格嘅，我覺得上一次 reboot 嘅差啲松，即係連好睇佢都講唔上啊！直頭係，但呢三集黑鏡咧，即係頭先講過，即係雖然佢唔係咁科幻，亦都唔係咁黑鏡嗰種風格，但係我仍然係覺得 OK。 唔係，咁佢好睇嘅嚇， 都吸引 一個劇好睇， 即係睇得過癮嘅三集我都。 係啊，你唔好當佢黑鏡啊嘛，又係要。 係咯，咁啊。 又係呢句啊嘛。 又係呢句咯，咁。 係啊。唉，唔好當佢係高達好睇嘅，係啊，唔好當佢係無面超人好睇。咁你要唔好當係就已經有問題啦。 已經有呢個問題就出咗喺呢度啦。 係嘛？即係嗰個太興廣告，唔好當佢太興廣告好好睇啊嘛！你係。 系， 因为我见好多人赞啊。 你直头唔好当佢系广告咪好睇咯，你当佢系广告都唔好睇啊，系。因为佢唔系一个广告啊，我睇完太兴嘅广告发现佢系。 佢其实唔系噶，佢系个广告嘅预告嚟噶，因为系。佢都系咁讲噶，自己系啊。 佢最尾 ending 你摆个乜嘢 brand 落去都 sell 到嘅， 系 咯，呢个广告系。 系啊，佢有擺啦， 唔係一個廣 告。有佢有出太興嗰幾隻字。 Eric Kwok 都係話咩話咩？ 咩话咩咩咩 nothing beat the real thing 啊嘛。哦，你讲出个字。 啊，你打任何一个名，你打胡舒宝都得噶，其实。 系。 系啊。 系咪先？ 白花油，白花油啊嘛！ 你打高管内都得噶，冇问题噶喎。 系 系， 你都配合到，我觉得仲配合啲添啊！ 系高管太好用咁又得，系嘛？ 哦哦， 白花油太好搽又得，系嘛？ 啊，咁你护舒宝咪几贴纸？有个靓女揸电单车，咁 咪觉得骑喺后边咧，好似唔系佢揸嘅，好似有条仔揸。 点计都冇理由食烧味啊！ 系啊。 乜同食嘢都谂唔到有咩关系啊，大佬？ 信广告，我觉得 O K 嘅， 系 你摆落电竞咁啊，冇问题嘅，完全好嘅。但你摆落烧味，我觉得呢个先有问题啊嘛。 系即系可能你话保险都仲得嘅，即系未来啊嗰个或者。 乜都得，除咗烧味唔得。 即系银行都仲得系嘛？ 系你烧味系最唔夹，即系食物系最唔夹嘅。 系。 嗱，即系阿芬芬都廣告噶，系嘛都吓。咁其實你廣告第一件事就係你點樣同個產品能上關係。 你今日你同個產品呢樣嘢而家。 係啦，即係你話喂呢期哥斯拉喎，因為我不如同整個哥斯拉嘅廣告賣下我嗰只嘢啦，我唔理唔好理嗰只咩啊。咁你要諗條橋，點樣哥斯拉就同你食朱古力有咩關係啊，老細咁樣？誒，佢唔係喎，即係好食到。好嗰啲朱古力好食到啊，引到哥斯拉都嚟想食啊嘛，所以咪走嚟咯。咁啊都好得喎，得喎，有啊，拍過啦。你咪唔係我度嘅，真係有咁樣嘅廣告嘅。係。咁佢咪就話啊，哥斯拉都覺得好食，咁佢咪走上嚟咯。咁原來你喂咗俾咗支嗰支朱古力，佢係走噶啦，佢唔會踩爛你個城嘅。咁 OK， 咁都得啊，都關事啊，係咪？係 啊，嗰陣時乜鬼咩無比高定白花油都用過。 係。点样噶？哥斯拉， 好似有只扮哥斯拉嘅怪兽咁样，有暗疮系乜鬼啊嘛？ 系查完佢就爽晒咁啊，走咗啦。 嗰阵时都有喎，做过噶喎，其实都 系啊。咁你都要谂条桥啊，点样 sell 你嗰个产品嘅老细，同嗰样嘢连接到噶嘛？喂，之前啊，丁战出翻嚟嗰时，初阿威勤灵嗰阵都有气势噶嘛。咁嗰时咪有一大扎嗰啲咩电芯啊，咩好多都玩沙窝噶啦。系啊，咁你都要谂条桥，喂，点卖电芯先？咁啊，电芯啊易啊，咁冇电咪射唔到咯。系啊，光剑冇电咪唔 work 咯，好多啦，系咪啊？咁啊，甚至乎喂，有啲咩病童啊嗰啲，佢又点卖？哦，佢咪卖嗰啲细路仔夜晚就走出嚟喺度，即系自己幻想自己系沙窝，咁佢就会拍出嚟就喺佢个幻想嘅角度啊嘛。咁佢真系揸晒激光枪，真系揸晒光剑喺度打，但其实原来佢真系。做乜事呢？就原来想送只欧洲啲都公仔，就俾另一个小朋友咁样嘅啫。咁咦，咁都几过瘾喎，系咯。 系。 咁因为佢个过程又拍到佢真系有打啊嘛，咁唔系话，即系佢系佢细路仔自己幻想啊。佢一路影啊，现实又影啊，佢幻想嘅，咁好得意嘅。咁人哋系要度条桥啊，点样食到你呢个嘢落去啊，老细？咁你玩嗱上一次我都闹过，你玩 Iron Man 唔紧要，第一就唔该，第一先俾钱。因为你都是一间有头有面的企业来的大佬。上市的大佬现在。咁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即是碌人家卡不是给钱的。第一点衰的。第二好得你碌啊。咁你咪想条桥怎样卖你个冰镇奶茶咯。冇的。完全冇关系的成个故事。你求鬼奇啊，话佢喺个心口嗰度啊。你嗰个咩嚟的，我冇。雪住杯冰镇奶茶啫，都得噶。 嗯， 你嗰个箧系做咩？冇啊，咪太兴冰镇奶茶咯，得唔得？即系你都深敲几 cheap， 你都谂下点样楞得翻啊，老细。系嘛？心口个唔系炉嚟嘅，冰镇奶茶得唔得啊？即系我唔理你点样，你都要谂条桥，点样 sell 到你太兴，而唔系碌完之后。真係臨尾嗰個字幕打美心又得，麥當勞又得，係囉，即係乜都得。咁呢個係咩廣告嚟呀？你仲要俾個廣告獎佢，真係咪即係個廣告獎係無線俾自己啲客户嘅？ 咁梗係啦。 咁我覺得成件事係除咗令到 Eric Kwok 變咗有戲拍之外呢，之後而家有劇拍之外，我覺得冇 achieve 到任何嘢嘅其實。其实有冇令到佢个企业嘅形象有所提升嘅咧？ 我唔知啊，系咯。咁而家又去到玩，即係真係要咩啦嚇？即係有股票咁買啦，係啦。咁又用咗三十周年嘅名義，又整咗個咁嘅新嘅廣告。咁呢個更加唔知做乜嘅。 嗯， 係啊，即係做乜嘅？真係做咩嘅？做咩啊？其實 唔知 係咁呈現 咗 未來嘅香港。咁佢一路噏住咧，就係即係真嘅係好過假嘅咁樣。咁你仲咁講喎？ 啊？ 點樣真咧？點真法咧？ 系咯， 咁咩？我话即系冇嘢可以打低真嘅嘢嘛，即系佢Eric Kwok嗰个英文其实 系， 佢好强调即系 virtual， 佢其实话嗰个系 virtual reality 嚟噶嘛，即系假噶嘛， 嗯， 系咯，咁其实佢实质个嗰个想 sell 乜嘢，咁我哋未知，当然佢应该系同真同假系有关嘅，吓，咁但系其实系咩我唔知啦 ，OK， 我除咗觉得喺个 太阳堂食嘅分别啦，可能系。 啊、我覺得除咗個女主角都幾靚之外咧，我冇乜嘢。 我真係咪拍得一段片，跟住就擺乜嘢落去後面嗰度咯。我覺得個感覺就係、 是。係啊，即係如果你係以廣告嚟講，其實係唔合格㗎。 哦、 啊， 我直頭 即係你冇 sell 到。 唔合格係。 唔係咧，係拍得好靚咯，但係冇 sell 到嗰個產品或者個企業形象嘅其實。 哦、 啊。 係。即係一個好靚嘅吹氣公仔咯，其實係。 都唔係添，因為吹公仔都有佢嘅價值，一條底褲兩張廁紙都唔係噶嘛，做咩嘅啫？我哋都唔知做乜，咁最屘又擺翻 Eric Kwok 喺度咁又點咧？ 又關啦，唔死唔通，咩 Iron Man 又 未死， 實體 上死咗啦，咁樣 係嘛？我唔知啊，係咯，我真係覺得係個女主角幾靚啫，冇咩啦，真係唔 係， 係咯。我暂时未查到女主系边位嚟嘅，大家知就话我听啦。 迟啲应该会有人讲噶啦呢啲。 嗯，系啦，我就系对呢样嘢有兴趣啫，系咪？唔系点解？因为多啲嘢冇乜意义啊，就唯有意义就系条女几得咁啦。多嗰套蒙面真系唔好睇嘅啫，但系条女都睇得两眼咁咯，系咪？唔系再咩？唔系再咩睇？唔系再咩睇？冇啦，咁咪就係 OK， 咁点解会查咗就唔系嘅？即系我就想问大家，其实咩科幻嘅？ 系啦，系啦。 系咪即系有一定系有特技啊？有未来啊？有飞天车就系科幻啦、啊。咁、嗯、当然我哋都觉得唔系，系就系唔系啊嘛。所以就唔系加多个机人仔落去就系科幻啊嘛。唔、 嗯、 系加一个 virtual game 可以咁入鬼咗去约炮就系科幻。即系科幻其实你有个都系有个悬念嘅，有个概念 先。我 觉 得首先 系啊系啊， 或者有个想法先，你连个想法都冇啊？呢啲系。 系啊，冇啊！咁 點樣建立咧？呢、這個科幻世界 冇啊，冇世界嘅真係。塞一兩個元素落去，其實個現實世界古仔嚟嘅，係啦。咁、我都講過啦。咁其實拉繩哥2086或者呢、這個自動行者2086或者無間道2086，咁算科幻咧？咁樣係啦，係啦。咁你阿佘詩曼嚇繼續嚇屋企嗰三個阿媽係開筆場嘅，係嘛？不過你影出嚟嗰個香港咧，係好似嚇、 大陸咁啊？ 唔係，你影出嚟梗係 我係知邊度？ 梗係 Blade Runner 咁啦，落曬雨咁出邊有啲霓虹燈好大嘅咁啦，係嘛？跟住阿佘詩曼個頭啊染到染顏綠色，著件透明雨褸嘅，咁嗰啲碌嘅，好唔 OK？ 咁就林峰又好 cyber 嘅，支槍有燈嘅，射死光嘅，咁係咪會令到成件事係科幻？其實係咪個古仔冇分別嘅喎？都係先查下阿歡喜哥，因為歡喜哥 friend 咗啦，就繼續一路一層一層咁查，咁最尾發覺阿 King Sir 你係就前保安局局長就係、是。但系最後大佬咁個股都冇分別嘅，佢個 handle 啦都係阿三哥，咁係咪就係將佢搬咗喺個未來世界，就係、是、科幻咧？咁大家諗下，唔係啦，梗係係嘛？係咯，你中間其實係嗰樣嘢都係要牽涉到有啲未來嘅嘢要探討噶嘛。咁如果冇咁，你就不啲只不過將啲場景整咗做科幻係嘛？哦，佢哋平時揸架車，架車冇轆嘅嚇，離地嘅堅離地嘅，咁就係科幻係咪咧？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嗯， 是不是揸死光枪就是科幻呢？那不是咯，是吧？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嘛，是咯。 是。 所以大家想真一点，即其实现在我们香港呢、是有很多碌科幻卡的东西的，不是有科幻。即我们讲了十年，我们发觉我很失败，没有成功到。即是你没有令到我们没有令到香港呢多了科幻，是令到香港变了假科幻。哇，咁就真係失敗啦！ 我好多人係唔明㗎喎，咁好過冇啊。你先唔明。如果有人傳福音講耶穌咗十年，結果全香港淨係得嗰啲出嚟用耶穌名義呃你買雙氧水嗰啲就通街都係，冇一個人信耶穌嘅，你係咪成功呢？咁其實你寧願冇人出嚟用耶穌嚟呃人買雙氧水係嘛？有冇搞錯啊？咁我寧願你唔好講耶穌啦，大佬嚇。其實相反啊，件事直情唔知係零都仲好啲啊，即都係冇人識耶穌嘅，好過係成街用耶穌嚟招搖撞騙係嘛？即香港冇人拍科幻都好過成個香港都係假科幻啊！ 嗯， 嚇嗰啲咩假藥蓋有限期啊，係嘛？咩警探啊嗰啲係嘛？有魚人出現啊嗰啲啊？咩嚟啊，大佬？啊！啲太興呢啲啊，咩嚟？咪大家仲要讚先犀利啊嘛，最犀利就係嗱，你話嗰個團隊有冇用時間心機去拍呢條片？佢當然係有嘅， 有拍得靚嘅， 賺太興 咯， 拍得靚嘅，我冇否認呢樣嘢。咁但係其實你第一就其實你都係抄 Bayona 啫。你又唔係真係自己諗咗一個未來嘅香港出嚟，係嘛？同人好唔同嘅，唔係啊嘛，你抄嘅啫。不過你抄得咧，都拍得幾靚，係真嘅嚇嚇。咁係咁咯。咁但係科幻唔係同你講完成度啊嘛，係講緊成件事其實有冇科幻咧？係咯。咁如果呢一個係太興廣告，咁佢又有冇 sell 到太興咧？其實係講呢啲噶嘛。咁我 I don't know， 咁即係冇啦。咁而家都係咩都係碌到卡就算㗎啦，係咪？咁佢集資亦都尚算成功而家，係咪？ 嗯。 咁佢就開香檳㗎啦，係咪？咁呢間廣告公司又繼續嚇掂啦，係咪？又攞獎啦，應該都會嚇。 嗯。 係咯。係咯。咁就係咁咯。咁其實大家就繼續咁碌落去啦，係咪？咁香港係唔會有真嘅科幻咯，咁難得大陸拍咗套真科幻片出嚟啦，但係睇又柴台啊嘛，因為大陸嘅， 嗯， 係，係咪？係咯， 嗯， 咁你香港自己又唔會拍啦，係咪？你香港唔會拍真嘅科幻片啦，假嘅嚟緊大把嚇，嗰啲咩再見 UFO 嗰啲啊，大家大把，係啊，嗰啲咩西貢結界嗰啲係嘛？ 系啊， 阿娇阿 sa 一人拍一套，系咪？ 好， 唉，咁你话咧，我哋都系冇意义啊，系咯，即系冇做唔到嘢嘅，根本系咯，系啊，的确令大家觉得科幻系啊，原来科幻都系 OK 嘅，咁咪就碌啊，咪碌啊，冇咩意义，我真系谂唔到咩意义，系，好啦，咁点啊？咁啊，讲翻黑镜咁点？咁。大家讲下嗰第三个古仔嗰几条女乜拍水啊，系咯？ 系啦，边个阿麦仔讲？ 喂，个明星真系歌手嘅迪士尼嗰啲。 Ashley 啊嘛，其实系一个好 明星出身嘅。 佢直情系一个电视剧主角嚟嘅。 嗯。 迪士尼嘅。 嗯。咁贵啦，好似已经拍咗。 好多贵。 呢 个由细做到大。 系。 佢亦都係好似超級英雄一樣咧，佢平時嗰個身份，佢係個明星嘅另一個身份，即係小忌廉嚟嘅。 係。 不過佢就唔係變身嘅，好嘅，即係佢唔係變身少女啫，即係佢有兩個身份啫嚇。 嗯。 咁我唔知啊，因為我都冇睇啊。 嗰套劇叫做。 即係我冇成集睇嘅嚇。 聽啊嚇。 聽都冇聽，亦都有戲嘅，亦都有電影嘅。 係。 咁啊， 之前 有，好似香港好似都有做過。 咁啊， 唔係佢做 嘅。我哋知有 但係嗰條女唔同個樣嘅，你如果你就算睇過，你未必認得嘅。而家廿幾歐噶啦，而家 係啊， 入邊佢， 而家係阿雷神細佬個老婆嚟㗎嘛。 係 啊。 雷神細佬個老婆，即係真實㗎嘛。 真人， 真實，真人。 哦， 係。 即係唔係阿 Loki 個老婆。 系，唔系嗰个细佬，真人个细佬， 真人个细佬， 即系咪即系喺？佢有个细佬个哥嘅，即系我都搞唔清楚边个打边个，即系《亨家基》应该系佢细佬两个。 哦，应该系 嗰个好似系细佬， 即就系嗰个个老婆啦， 系啦， 系，哦，但系呢个 Hannah Montana， 哦， 唔系佢系啦，好狂野啊，平时啲唱歌就， 但冇错，佢呢个 系咯， 佢呢个 系 咁 啦， 做翻自己， 即 系 做翻自己 嘅 啫， 系啦， 最终 其实嗰个 Hannah Montana 嗰个原本个佢个人间体啊，个名都唔系叫咗名啊，佢后屘系跟咗佢改嘅呢个名系。 哦， 用咗佢真名嘅，系啊，好犀利嘅，即系嗰套剧其实已经系有好多嘢系用咗佢真人嘅嘢嘅，就佢嚟拍嘅，已经。 哦， 咁啊呢个喺外国就好出名嘅，不过我谂中国人应该完全唔识嘅。 嗯， 系。好啦，咁嗰个诗诗叔叔嗰个女主角系边个嚟嘅咧？其实就嚟紧你睇蜘蛛侠，你又会见到佢噶啦，啊？ 上一次都有 咁嘅女嘅咩？ 上一次都有嘅，上一次都有。 上一次都有。 系啊，冇错啦，上一集都有嘅，系啦。阿水咧， 系咪班同学里面其中一个啊？佢系 唔系嗰个黑妹，即系个所谓女主角啦。上一集嘅几个 friend 咯，即系有即系两 个 几个 friend 嘅。名叫 Betty 喎， 其实算系 friend 嚟跟班咧，嚟嗰啲啦吓。 嗯，即系跟住 佢入个大小姐，呵呵呵咁，跟住有紧紧有两个跟住佢噶嘛。 系 咁其实呢个角色咧系少女化嘅啫。其实以前嘅书入嘅古仔里边咧，佢就系佢报馆入边就一个嗰啲都系女记者。角色嚟噶，即系佢第时一齐做嘢嘅嗰个同阿 Peter Parker， 系佢其中是我沟一条女嚟，好似 哦佢沟埋添嘛，哦咁唔怪得呢度， 佢又 沟到佢将佢个造型啊都改咗有啲似阿 Grant 嘅， 哦 即系喺呢个版本嘅蜘蛛入边，但其实你觉得有啲似阿 Grant 个咯，即系呢即系喺蜘蛛入边嗰个就系佢啦，就系呢条女。 最靓嗰个应该话佢啲同学 系冇错，喺同学入最靓嗰、那个就系、是、呢个嘅。咁呢度啊，斯斯叔叔咧喺嗰度系靓女嚟嘅， 系 咪都 OK 嘅？其实虽然个性格斯斯叔叔啫， 系咯， 古仔讲佢斯斯叔叔咯， 系啦 OK。 咁 但系家姐就靓啲，佢家姐靓啲。 哇，咁啊真系嘅，呢度三个最靓系佢家姐喎，反而 系， 但佢家姐其实就唔 系 好红啦，阿水嚟。 电视演出多啲嘅， 但佢配音配好多卡通片嘅，反而 哦， 系啊。Kingdom Heart 都系佢配音嘅，原来 系 嗰个 game 啊，佢有份配音。 唔如果 系戏都有做下， 但 系通常都系做 戏。如果做咧，近视系有个咩罗亚方舟图咧， 即系 佢其实都系配角嚟噶，因为罗亚方舟人少啫嘛。 系啊， 系 你觉得佢有喺度？ 系啊，成只船喺晒度咯，咁几条友咁，你咪觉得佢其实佢都系配角。咁佢系做边个咧？佢就系做罗亚其中一个仔条女咯。 哦， 系啦，咁嗰、那个仔、那個、即其实当然佢圣经系咁译嘅，叫阿含啊， 系 啦，系真系嗰个含咯， 系 啦，系啦， 咁另外我有 圣经嗰个啦， 我有睇过佢演出嘅就系电视版嘅杀出个黎明，佢就系做女主角嘅， 哦，系啊， 唔系变蛇嗰个女主角。即係個同埋個爸爸一齊去流浪， 即係佢成家人嗰、那個個女，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呢套已經算做得最正啦， 最多戲做嘅， 係啦，但其實佢 OK 嘅喎個樣係咯， 係靚女嚟嘅喎佢都， 我唔知喎，係咯三個睇，咦家姐最靚喎，咁但係家姐又唔係主角嚟嘅，個女明星就可能老咗啦，不過佢我都唔覺得佢好靚嘅，其實以前都。嗰個下呢條女做女主角，咁即係嗰個女明星啊，以前係女主角好靚嘅啫喎，係咯。咁同埋呢個女呢、這個家 姐其實佢一樣係有唱歌嘅，本身真係唱歌嘅。 哦，即係最尾嗰段佢可能都係自己唱埋 嘅咯。唉，唔係咯，佢哋兩條友都係女歌手嚟嘅，根本係咯。 哦。 係啦，咁又唔係阿川史沙羅山嗰隻嚇，人哋真係唱得嘅。 真係唱得嘅佢哋啊。 真係嗌曬咁嗰啲嚟嘅。啊，咁呢度就叫做佢係因為有啲咁嘅演員自己嘅形象啊歷史，咁佢咪得咯？咁其實如果你對翻即係北美觀眾，佢哋就知嘅嚇，即係過癮嘅，會覺得係啦，係咯，即係穿紙做翻穿紙嘅，你覺得係係啦，係啦，咁係咯，咁我哋就梗係唔係咁認識嘅嚇華人，咁啊梗係冇乜點啦，咁啊第六個都靚靚女女嘅呢條女咁咯，你覺得係咯？係咯，佢唔係揾幾件豬扒啊咁樣啊，係咯，唔係中間嗰集嗰個女 CEO 啊，即係嗰個，哇！嗰、那個我初以為，哇，唔係揾阿肥 Rose 啊咁樣啊，嗰啲啊，係啦，係咯，咁啊，係咯，咁啊，咁啊叫黑鏡最新一季第五季啦，咁啊得三集，咁就 咁啦，一次過掟曬出嚟啦 ，Netflix 咁啊，咁、 嗯、 啊，大家睇下啦嚇，故事非常之好睇，不過就 都值得睇一睇嘅、嗯，都值得睇嘅。 科幻味道跟住就淡啲，係 嗯， 即叫塞落去，應該咁講，佢唔係冇塞落去嘅啲、嗯、科幻味，唔係以前係好根本唔係科幻噶嘛，以前係 冇玩得唔翻咯，感覺上。 佢真係想講一啲人嘅問題囉呢三部。 之前係諷刺到去好盡㗎嘛，將日日跨大到。係 呀係呀。 又或者對一啲未來嘅科技有少少批判嘅嗰陣時 係。係啦，而家冇。 而家就淡咗好多啦，你 本身就係講而家發生緊嘅問題直接。 嗯嗯。係囉。反正上次嗰個可以自己選擇劇情嗰個呢就科幻好多啦。 哦，嗰、那個科幻。 特別版你話。 嗰、那個特別版就。 佢有人又話咧，今次呢套戲都有啲嘢楞到嗰度，但我冇睇啲內容咯。我覺得呢啲 咁 嘅咧， 都有啲咩 講講嘅啫。 唔講。 啊，頭先我介紹阿螳螂女，我冇講成，冇講埋落去啊。佢乜嘢嘛？咁佢老豆，佢好細個，老豆已經死咗啦。 哦。 係。係。咁佢媽咧就有精神病嘅。 啊。 係。係啊。咁所以其實好細個，又係即係。跟個醫嘅，咁其實佢先似而家第三集講嗰、那個，係啊，嗰、那個女主角個經歷嘅，係，即係好細個咁啊，跟咗個醫咁樣嗰啲咁，等講一下唔記得都講埋，好慘嘅原來，好啦，咁啊，大家睇下啦嚇，咁啊嚇，咁啊黑鏡都睇嘅，都呢個名氣都好大嘅， 係啦，要睇都要睇嘅， 咁其實你香港如果你真係想拍咧，抄啦，我都唔好話學。你直情抄啦嚇，嗰、那個黑鏡抄啦，好冇？唔識寫就抄啦，好冇？ 係 咯，抄橋啊，唔係抄學啊。 係。 你成個古仔搬過嚟香港發生 ，OK？OK， 識唔識？啊，咁啊唔識就抄台灣啦嚇嚇，係、啊、你啲孩子不是你啲孩子 ，OK？ 唔識寫就抄，都好啊，好過太興太好味啊啊，係嘛？係。係咪啊？ 啊。 嗯，不過敗對威啊，即係啲人分析到咧，即係太興，即係業績嗰樣嘢。其實我睇過有一個咧，佢就話佢而家真係要做靚盤數，咁佢賣咗好多我哋之前嘅物業，而得翻嚟嘅收益係大過咧佢哋做即係做餐飲嘅。 哦， 嗯，香港 即係炒，即係炒地產啊嗰啲嘢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有啲人就話佢集完資，梗係會擺落去即係餐廳。我係東升數。我就覺得其實佢應該繼續擺落去地產度仲好。係 啦。 係啦。係啦。咁呢啲係真係題外話啦即係其實佢餐飲業係佢個牌子啫。其實佢好多間都係佢㗎嘛，即係佢好多嘅，有食日本嘢都有。 即 係 個集團嚟嘅，其實係。係 啊 係 啊。 好多 唔係淨係得太興 餐廳嘅。 咁內地咧，亦都翻台數係唔係咁好嘅啫，其實係啊。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搞地產啦。其實香港得一行嘅啫嘛。 系啊， 系 地产咯，好大行噶，其实即系你表面上做一样嘢，但系后边其实 都系啲钱都去晒，最后都系去晒地产度啊 嘛。唔系，即系佢都系要靠地产用翻地产嚟，即系搵钱啊。 咪系啊，我话 你唔系 后 商嗰只地产，即系意思即系你咪买物业咯，你咪做呢啲做翻呢啲，咁你到头都系靠呢啲赚，呢啲赚一定多过你。 系啊，所以所有搞任何嘢，啲錢最後都係去地產度啊。 係，你搞前面嗰啲咧，係要舊錢擺落去地產，係因為你唔係邊度有嗰舊錢啫？你開頭點樣地產啫？你點樣由個老鼠賽跑啊？即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窮爸爸富爸爸》，點跳入去裏面個賽道啫？其實你真正要玩係裏面個賽道，得一個遊戲就係地產。 嗯。 就地啊！唔好講地產啫，你以為我講地產係起樓？唔係。總之地啊，同地有關嘅嘢。OK， 其實麥當勞，如果你睇過嗰、那個咩話、啊，麥當勞嗰套戲， 大創業家， 大創業家就知道。其實麥當勞其實唔係賣漢堡包，嚇、嗯，佢、啊、都係做地產，佢係要攞咗嗰個鋪嗰個地啊。大家睇啊，大家再去了解一下。 係、 嗯啊。麥當勞唔係嗰啲漢堡包賣得作為佢個主要事業嘅，唔好咁天真啊，大家。系，咁所以唔緊要嘅，你唔好理太興啲業績，其實已經唔重要嘅。我就唔明點解有啲即係專業嘅財經專家會講啲咁嘅説話，即係佢會講佢即係餐飲嗰邊啲，關鬼事啊！ 唔係，咁佢係要揾樣嘢嚟講喎，咁梗係講呢樣嘢，咪會有講。 咁佢可以直接指出，其實佢而家嘅收益超過一半嘅就嚟自地產，點解唔可以講啫？咁我都係睇人哋都係其實都係有啲財經嗰啲講嘅，咁嗰啲都係財經，即係我講我而家講呢啲喺電視度講嗰啲嚇，即係有得睇嘅，大家咪想睇啊！我貼去群組俾大家睇 ，OK？ 即係其實啲電視財經節目嚟嘅，咁講埋啲 bullshit 嘢咯，係咯， 呢啲係內容， 係咯？你估真係做呢啲嘅咩？係咯，執咗啦！如果真係做呢啲，其實啊，你知唔知啊？你每幫襯$100啊，佢話其實得幾毫子落袋㗎。 嗯， 你唔信咧？系啊，即系佢真系有盘数俾你睇噶，系啊，即系你每喺呢啲餐饮地方帮衬$100，其实得几毫子落。 唔系，其实你睇到啲好多嘢，香港都系其实食嘢就好爆晒人，但系都系转头都系执噶啦，个都。 嗯。 吓。 嗯。 系咯。咁咪大家睇清楚啦，係啦，即係唔好話喂成街都食屎喎，開完又開咁，死完又死，你又唔睇唔到，佢唔死唔係有人死，點解又喺嗰個位置再開呀、啊、係你搞清楚個狀況先啦，其實後面呀唔係諗咁簡單呀，即係當然大家去食嘢幫襯，你唔會諗咁多，其實你可以諗下嘅，你可以了解一下，你食嘢都冇嘢做，你咪同佢數下咯。呢度每張單幾多錢？佢呢一 round 有幾錢？嗰度人工幾多？燈油火蠟幾多？哇！呢間嘢咁嘅 size， 鋪租幾多？係嘛？你用過百萬爭啊？太係咪太啊？嗰間翠華嚟，係爭咗啊！一鮑魚個鋪啊嘛。 嗯 嗯。 其實蝕硬嘅係一鮑魚啊，即以淨係計嗰個鋪蝕硬嘅話，係冇可能追到嘅，係啊。系啊，咁唔知啦吓，呢啲你哋自己谂啦吓，即系我讲呢啲系讲过咗少少啦，讲埋财经我哋已经系，唔知今集唔知有呢个不打嘅旅游节目嘅，讲埋财经分析吓，咁值唔值得大家买，大家自己谂下 ，OK？ 即既然讲开太兴啊，吓唔系冇话好或者唔好，大家自己谂真啲啊，系咯， 嗯， 系咯，咁佢又唔系有咩问题嘅，因为佢其实唔系做餐饮噶嘛。实质系都系买地，诶咁买地好稳阵嘅 ，OK， 啊咁即系就系嗰啲啦，唔讲太多啦，扯开咗少少呢度啦，系咁不过就话佢拍呢条片咧，唔多唔少可能系因为佢而家集资嘅， 系， 其实系，系啊，咁到底 serve 唔 serve 到佢去做呢个升势，咁 I don't know， 大家睇啊，咁有好多人都 positive 嘅，睇完呢个片，即系呢个30年呢、這个。系咁你哋 positive 咪得咯？咁我系从翻真正科幻角度睇，我系叻嘅。我想讲呢样嘢啫。我唔系唔阿 Peter 佢个制作团队 系啦，即系 拍呢条片嘅努力系 条片有咩问题吓、啊？只不过佢用一个咁嘅方法去表达一个太兴呢样嘢啊，呢、這个品牌咁啊，觉得诶、哎、好似唔系好关事。 唔系我觉得系同即系咪科幻啊？ 系。 即其实咪又系碌科幻咯，我要讲系，咪碌科幻，佢唔系科幻咯，系咪又系假科幻咯？啲咪就系假科幻咯，啊咁所以算啦，咁冇噶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其实系咁啦，即系值唔值得大家好兴，哇好开心啊！哇香港拍到啲咁嘅嘢，其实有乜嘢啫？其实有乜嘢？ 我想讲要拍得出呢条片，真系唔系话咁难嘅吓，要拍嘅话系拍到嘅吓， 哦吓。咁我谂佢都使好多钱嘅， 系咁当然啦吓，咁但系即系唔系 今次好明显系就大本过上次拍他人嚟嘅， 好多 抌本嘅系一睇抌本嘅吓，系唔系同埋仲有就系话，如果你可以拍得出一条咁嘅片，即系话点解香港拍唔到科幻片啊？ 系咯， 系啊， 其实如果你认真嘅话，香港其实系拍到科幻片嘅，但系香港净系会拍呢啲咯，喺度碌呢啲咯， 嗯， 咁点解要咁咧？唔係喎，點解要咁啊？我唔明啊，係因為你真係正式做，啲人就唔睇啊嘛，係咪？ 係， 係咯，即係你好認真咁拍個科幻，啲人就唔睇啊嘛。你碌卡就反而啲人拍曬手啊嘛。唉，咁算啦，係啦，係啦，繼續 P 啲頭落去啲 Iron Man 度啦，或者雷神度啦，係咯，係咯，嗰啲咩換頭嗰啲啊嘛，換相換自己落去，自己做復仇者嗰啲啊嘛，係咪？做多啲 ，OK， 即係我覺得甚至乎香港係唔夠撲啊，真係揾佢哋揾翻嗰班騎呢版嘅即係雷神啦、啊、即係徐錦江啦、啊、 Captain Lance， 你不如拍套戲啦，用呢啲角色好嘛？ 嗯， 都拍到搞笑嘅好唔好？賀歲好唔好？ 係 咯，都得㗎。點解唔得啫？好啊，拍《仙猴大戰》啦。 係， 即係如果你係有心玩嘅，冇問題㗎。你咪當搞乜鬼啫嘛，咁 OK 㗎。我唔會笑你，咪笑片嚟㗎嘛，本身笑係正常啦。咁你拍得好笑咁咪得咯。好搞笑嘅套戲咁，裏面佢哋真係扮曬超人嘅，即真係有超能力㗎喎，唔係傻佬嚟㗎喎，咁但好好笑嘅，咁得唔得呀？都而家連呢啲都唔拍呀、啊、死衰到，即係連黑玫瑰都唔拍呀、啊、而家 受呀呢啲人 係呀，咁咪死囉，我就係講緊係呀，咁你咪太興啦，繼續 ok 係呀，係呀，即係你咪繼續喺警探出現啲嗰啲咁嘅皮套怪獸，我唔知道就係咩嚟嘅，知道未呀？边集出现噶？ 唔知喎， 系咯， 冇睇喎， 系咯，即主角就全部系大时代做过嗰啲人，系嘛？ 系 咯，但又揾唔到大时代真系主角嗰班喎，净系揾到阿丁蟹嗰班啫，系啦，都唔知做乜嘅，都唔知做乜嘅，系咯，唉，算啦，香港系得翻呢啲嘢噶啦，咁啊，咁所以系咪唔使睇咧？就搞到大家都觉得香港啲嘢唔使睇咧，咪就系咁解咯，系咯。唔知啊，系啦 ，OK， 咁啊，大家睇下啦，到底泰興呢個廣告有冇一個正式嘅咧、嗯？即係除咗呢個所謂廣告嘅預告啫，你會唔會有個正式嘅咧？會唔會正式嗰個其實就關係到嘅咧？咁我就唔知啦，係，到時再睇埋先啦 ，OK， 係啦。咁但係黑鏡咧，我就好驚咧，之後就係變態黑松噶啦。 你會唔會啊？ 係啦，咁啊皮爾修真係，我真係睇佢真係大鑊啊！真係佢個無遠不界嘅影響力啊！即係如果係我們二可以影響翻黑鏡轉頭，我真係覺得並非係好事咯。 嗯， 係咪啊？即係黑鏡還黑鏡，我時都話喂，黑鏡做得好過佢嘅我們二同埋即係 get out 好多，但係而家竟然冇都咁啦。咁點啊？咁其實即係都可以嚇、啊，慢慢都即係都皮收噶咯喎，真係收得皮噶咯喎。 係 咪咧？即係同埋點解係要一樣啊？啲嘢都。 嗯， 即係點解所有人都要信一樣嘅嘢、睇一樣嘅嘢、聽一樣嘅音樂？點解係咁啊？點解唔可以黑鏡還黑鏡？我們二還我們二咧？ 係啊，因為啲人食嘢就食一款啊嘛，要 係嘛？ 係啊， 係啦、啊。咁呢個就係群眾心理學啊！唉，我都要啊研究研究啊！呢、這個其實係非理性啊啊咁嘅。O K， 即係大陸買翻嚟啲嘢啊！呢個乜嘢都係一樣味嘅啊！ 即係其實。即係等於 X-Men， 佢哋話都係五年咁樣，佢都係啲人唔中意啊，後期越嚟越差。即係除咗佢拍得唔好之外，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啊嘛。而家啲人永遠就係食呢個宇宙啊嘛，要佢宇宙世界啊嘛，所有電影都要。你冇啊？佢話你 cheap 噶嘛，而家其實係話。 哦，咁我提議拍《黃星宇宙》啊，好唔好？ 係，我哋傾過好耐咯，嗰次。 係咯。即係你一條脈一條由羅四海地嗰度一路掹到落去，點樣出現？係 啦，掹到落高咋？ 跟住再點樣出現呢個未來警察？唔係啊，最後去到未來警察同呢個超級火霸王啊嘛。 係， 其實係一個故仔嚟嘅，同一個世界嘅咁樣做落去啊嘛，係咯。係 啦。 點解嗰個世界個個都係溝張敏嘅？咁原來係有條友專登一個陰謀嚟噶嘛，就係要整到佢哋。 整到佢 不忘啊！系咯，系咯， 系啦， 系咯。 耳梦嘅系佢， 黑手一定系阿黄晶咯。 系啦，耳梦嘅系，耳梦啊嘛。 唔止啊，呢啲都正常啊。系啊，咁到底赌神啊，点解会沟阿张敏嘅咧？原来就系佢有一期冇嘢捞嗰期咧，就去咗呢个坚记车房度。 车房个捞嘢。 都 part time 系啦。 系啦。 咁嗰度咪识咗阿张敏咯？大家有冇睇呢个《星光追女仔》？开头咪有张敏。 冇错。跟住之后。之后咧，呢个开头阿梁山啊，或者系张敏阿妈，以为佢穷鬼嚟噶嘛， 系啦， 跟住之后就唔收佢，跟住之后原来系高进赌神咧，即刻将个女嫁俾佢啦。 系啦，嗰就系张敏嘅来历啦，系嘛？ 系啦，冇错， 系嘛？好嘛？呢个咪黄晶宇宙咯，我帮黄晶谂埋啦，伟晶讲啊。 系啦，冇错。 唔使拍喎，就系剪翻晒啲片一连串咁啊。 咁呢个系你套戏唔系影翻啲片，即系意思会系会有解翻啲嘢出嚟啫，唔系影翻啲片。 唔系，因为其实你如果你 Facebook 或者任何嗰啲，你睇下啲人啲留言咧。 好明顯睇佢所有啲戲而家出咧，佢下低如果佢即係個系列嗰啲咁嘅嘢，佢一話唔係話冇咩宇宙咧，跟住佢就即刻柴台，話唔掂嘅。 咁點解景甜宇宙佢又調轉鬧咧？ 係咯、 啊，明明好好噶。景甜 宇宙 啊， 景甜 宇宙，系咯，拉到去青光啦，系咯，系啊，即系 legendary 景甜宇宙啊嘛，啊而家断咗，咁啲人应该去啊，咁搞错啊，新嗰集歌声竟然冇景甜咁啊， 唔系，所以咪啲票房跌咯，而家嗰只， 哦，即系要冧翻系嘛， 冧 翻，即 系 应该系张子怡攞幅相出，原来佢老母就系阿景甜啊，咁啊系嘛， 系啦，都得， 系嘛，系啦，原来有两个嘅，连景甜都系嘛。 嗯， 嗰个就流落咗骷髅岛，另外一个就喺度生咗佢哋啦，系嘛？ 系啦， 啊，咁就有关啦，系嘛？ 佢同一个人嚟噶嘛？ 啊，咁就有关啦，唔系佢每一代都系 twins 嚟噶嘛？佢话佢而家话，咁啊应该连景甜都系有两个嘅，如果景甜系佢阿妈， 嗯， 系咪应该系咁啊？ 系， 系啦，系咪你咁愣啦？好唔好？我唔知系算啦。傻咗啊！信邪教咁嘅冇得講嘅，係啦，咁 係 啦，好好期待啊！黃晶宇宙係， 好係啦， 係咯，嗯，好期待係，你講翻啊近能係嘛？即係賭神之父係點樣嚟啊？經常係嘛？唔係經常做啊，講翻佢少年近能係點樣知成 知 神啊？知成是譚星啊嘛，譚星就知成是呢個羅四海最後一夫啊嘛，係咪咁啊？係 啊， 唔係係 啊， 係咩？啊唔係，係啦係啦，譚星其實係啊任達華啊嘛， 崔一夫係任達華崔一夫加同羅四海兩個共同嘅徒弟。 咁對面嗰班人係做咩？原來全部都係同阿仇大千係有關噶嘛。 係啦，冇錯。 係咯，咁樣講哇哇。 係啦，阿劉少明 係咯，咁點解劉德華原來呢個陳刀仔又唔係無厘頭噶嘛？原來陳刀仔個老豆或者阿叔就係阿邊個啊？跟阿譚詠麟噶嘛？ 哦，系 嗰边个啊？嗰都系刘德华做噶嘛？所以佢个字样咯，佢哋话解释翻啊嘛。 系好似叫做嗰角色。 阿蟹系嘛？即系死咗就点啊点啊死个至尊无上嗰个啊！ 至尊无上系阿蟹咯， 系嘛？要掹翻落去噶嘛？所有黄晶啲戏都要掹翻落去噶嘛？ 全部 唔单再掹埋落去卫斯理啦，因为啱啱都拍过拖啊。系 啊，咩赌城 有余文乐嘅，系赌城可能齐晒嘅啲人系咯， 系 咯。即其實係失散兄弟嚟嘅，阿賭神同阿邊個啊？ 賭神同阿謝堅啊？ 謝堅其實都係有親戚關係嘅，係咪咁啊？係咯，咁又點解會有呢個關係呢？就因為原來賭聖咧就超越時空翻過去上海灘，改變咗歷史，係啦。許文強冇死，同馮婷婷生咗佢哋，係一路咁血脈落嚟，嗰後來就唔知點解變咗姓高，叫高進。唔係 ，sorry， 講錯，高進係阿近能幫佢改，佢根本唔係姓高，佢係姓許嘅，其實係啦。佢老豆係許冠傑同許冠文、許冠英啊，嗰班啊，係 啦， 嗰三個真係佢啲阿叔嚟嘅，其實係嘛？係 都得。 講翻呢個啦，不如好嘛？ 都得。 咁啊，賭聖嗰啲又有少年版啦，係咪？應該唔係賭聖個三叔嚟嘅少年版。 出少年版啊！ 係嘛？嗰間屋嗰度嗰班友啊，即係包括吳君如啊咁樣。全部都有少女版嘅，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啊，包括 佢哋 都有少女版， 都有靓女嚟添，仲要当年 系啦，冇错 系啦。点解吴君如会走咗做捞女评咧？咁啊，解释翻晒系嘛？ 系啊， 佢几廿年前已经成班学生匿埋喺度打麻雀噶啦，系啲黑仔白系咁样噶，扮哮天犬食蕉咧，咁样做翻晒 啊！仲要蕉出边有两个橙喺度嘅添， 系啦，拍呢个啦，咁中意拍宇宙 系啦，唉。 拍前傳啊嘛，同埋中意咁咪啱咯，咪賭神再前啲啊，前到佢哋係僆仔啊，搏翻落去點樣由羅四海地一路掕嚟嗰段未拍啊嘛， 係咪啊？係 咯，咁剪選同張敏呢個關係有咩咧？咁係咪？係咯，原來呢個精哥呢個肥螳螂就係就係卓一夫的後人嚟嘅嚇，係 啦， 唔係張敏阿劉 大 天啊。系啊，原来唔怪得要就系要同佢呢班人一路兜到现代吓，一路秘密咁啊兜咁啊兜到去未来嘅吓，咁所以有呢个未来警察同呢、這个咩话飞龙特警啊嘛，嗰条 特警系 系啊，好嘛，其实都系呢班人嚟噶嘛，你所以佢哋似样嘅，都系刘德华样嘅有个系嘛， 系啊， 系咪 啊， 好嘛，做翻呢啲啊喂， 系啊， 系咯，啊是但啦，系咯，拍啦，我好好。舉腳贊成啊！叫都幫阿星哥度埋啦 ，OK？ 睇星哥啱唔啱睇啊 ？OK？ 好 啦，咁大家再睇下下一套黑鏡係點啊？ 好啊， 應該有嘅，應該有嘅嚇。喺、黑鏡都係一個 而家個不死系列之一嚟。我就覺得點解就越做越即係縮咁樣，我覺得有少少。 越嚟越甩咗，越嚟越甩咗。係， 佢其實 上一次就係一個古仔，咁啊好多個。即係好多個唔同嘅選照，今次一得三個喎，即係越做越細啊！點解會係咯？ 我同黑鏡幾耐出一次，可以同上次 冇定 嘅 喎。 佢冇定期㗎，冇定期㗎。 我冇定期㗎， 上次嗰個係一個 special 嚟嘅啫，其實。 哦，明白。 係啊，所以佢而家佢好多即係用黑鏡嚟做一個名義嘅嘢咧，可能就會好密咯。 哦，明白。 可能下次係隻 game 都唔定㗎， 其實個品牌 嘅 品牌嚟嘅啫， 係啊，已經好大嘅品牌嚟㗎啦，佢係一個。 下次真係出塊鏡都唔定㗎，會係啊。 可能有電影版嘅遲啲。 唔係真係有塊鏡黑色咁黑鏡咁啊，係啦，係啦，係一個產品嚟嘅，或者係電影啦，係啦，都有機會嘅，我都想係咯。因為佢其實佢而家都拍到電影咁㗎啦，所以其實冇乜所謂。 你都 製 作 近 電影㗎啦，冇。 淨係嗰啲明星都係電影明星嚟嘅，係啊，佢亦都唔錯㗎。事實上嗰啲劇本嗰啲嘢啊， 製作啊， 今集其實劇本都寫得好好，不過即係我嫌佢個科幻味就即係 呢樣。 即係如果太多牛奶味就朱古力冇定期㗎嘛。係 啊， 係咯，太多朱古力味牛奶味又唔爭氣啊，明明？ 係啦，冇錯。 即係個平衡啊，咁而家就開始，咦？點解即係個平衡開始唔係好？做到嘅咧，都變翻一啲即係現實劇啊！其實咁係咪又要 piece 翻？其實而家啲觀眾其實唔係咁中意睇科幻嘅。 係 咁有咩意義咧？其實啲人唔係咁中意睇 Twilight Zone 咁。哦，咁即係話，就算唔係阿皮爾修嘅影響，即係做盲目市場係佢係啊嘛，即係做 non fans 嘅盲目市場呢一個 market 係啦。即係拍啲唔係俾科幻迷睇嘅科幻劇或者科幻片咁。咁所以裏面嘅科幻元素就盡量減少咁，即係從唔係好明白嗰、那個即係實在意義喺邊度？ 係咯， 咁係咪碌到咧？咁我見嗰啲唔係好科幻啲人，唔係好中意睇科幻啲人，佢唔會睇黑鏡嘅喎。 係啊， 係啊， 係咯， 咩迷離境界都唔會睇。 你唔係好中意蔡麗松咁，你點會都係睇蔡麗松？我啲其實真係有冇佢哋諗嗰個？即係起碼喺電視上，我唔知道有冇啦。電影都係有嘅，但喺電視上有冇呢一陣人嘅咧？即係仲有啲陣 non fans 嘅咧，其實係都得。咁睇下啦，係咯，睇下啦，係咯。咁我唔希望佢哋走呢個路線咯。係就係咁啦。咁啊，但係未睇嗱，好睇嘅呢三集都好好睇。 係 好好睇，故事好好嘅，啲人做又做得好好。OK， 好睇過復仇者。 係 真係係好睇過黑鳳凰。 系一定 真系嘅，真系嘅， 绝对系。 大家睇啊，你当戏睇都 OK 啊，成去到系啊， 系冇错。 你都系三套戏嚟嘅，都得系。好，咁大家睇。